早晨，早晨，朝头早嘅六点十分，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嘅时间啦，咁啊见到六点十分啦。咁啊今日系2024年嘅6月5号，农历嘅4月29嘅早上。咁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咧，都有白卷路小白喺早上嘅时候先同各位听众你哋见面嘅。咁啊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你哋好。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谂办法去到勉励自己，甚至乎鼓励自己，又或者揾啲诱因，去到令到自己咧就系做得更加好啊！唔好成日躲懒啊！唔好揾咁多藉口，唔好呃自己。即系当你冇钱嘅时间，好简单，冇钱咧，一系就揾钱，一系就唔好乱咁使钱。其实都系好容易解决嘅问题。羡慕人哋嘅时间，我哋又可以谂下，我哋系咪应该提升自己嘅能力呢？有好多嘢唔识嘅时候，你有冇用心尝试？不如去学习一下。真系话我冇时间啊，不如试下放低自己嘅手机啊。系，现代人的而且确咧就将好多嘅时间心神花咗喺手机上面，唔啱唔啱？觉得攰嘅时候，不如你唔好挨夜啊，试下早睡早起啊。唔知道点样进步嘅话，我哋都可以揾身边一啲成功嘅朋友，或者你欣赏嘅人。问下佢一啲成功嘅秘诀，问下佢攞一啲嘅金句，又或者方法。所以话你唔系做唔到，而只系你嘅习惯成为咗你嘅藉口，慢慢就变成一个同自己讲嘅大话一样，同自己讲啊，我做唔到，我做唔到，算啦算啦，不如我哋今日开始同自己讲，好多嘢我哋都一样系可以做得到，做得好出色。 做你睡着，答应你搬到任何地方，在那日形成渴望，亲口跟你讲，说过请你别要别离，赞过你可爱动人无比。停下口，以眼地缠住你， 一首作品嚟自谢霆锋，不要说谎。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望望天气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骤雨较多噶。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0%。喺寻日都见到铺天盖地嘅一个公布啦，咁啊话到咧就系喺今个月嘅15号开始，咁啊高铁香港段每逢星期五至到星期一就将会新增啊来往香港西九龙站，以及咧就系北京，啊仲有咧就系香港西九龙站同埋上海嘅卧铺动车组列车嘅通宵班次，咁啊行车时间咧分别就系12.5小时同埋11小时噶。好啦，相关嘅车票就将会喺今个星期三，即系几时啊？今日中午12点咧，就可以喺1230六线上平台或者一啲嘅手机应用程式 App 啦，啊车务柜位啊、售票窗口同埋一啲售票机等等嘅渠道发售噶。呢个咧，我觉得系即系勾起好多回忆啊！即系有好多人平日以前啦，就会上去北京玩嘅，咁啊经过呢一个广州嗰度就坐直通车啦。咁啊，亦都有聽翻好多，就係譬如佢哋會以前一大班朋友咁啊，會上去睇下嗰啲硬床定係軟床，即係個 terms 嘅。好啦，咁啊，亦都會可能有啲朋友冇乜 budget 嘅，咩都選擇咧，就普通嘅車廂咁樣，咁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咁當其時坐當然係坐得好耐啦，同而家真係需要嘅時間所比嚟講咧，就絕對咧係唔可以同日而語啊嚇。咁你見到行車時間分別就係12.5小時、12.5个半钟头咧，就可以去到北京啦。咁啊，尋日睇到好多新聞報道嘅時間咧，我都覺得即係有好大嘅亮點啊！咁其实翻查翻目前西九龙往返北京西嘅日间行车时间全程只系8小时31分钟，咁而西九龙往返上海嘅日间行车时间全程只系7小时46分钟或者7小时49分钟。咁如果乘客咧就转坐一啲嘅譬如卧铺啊，或者往返北京咧就要多4个钟头啦。咁而往返上海就大概咧就要多3小时15分钟。咁但系其实即系听到寻日嘅报道都讲得啱啊。咁如果你系接近傍晚时间咁去到上车嘅话咧，咁无论你系香港出发定还是北京出发，咁都唔需要咧就系浪费一晚嘅酒店，咁啊喺车上面就可以休息，咁啊或者处理自己嘅事情，然后第日起身嘅时间就已经可以到达目的地。呢个咧系一个好好嘅玩法。咁喺唔单止即系中国啦，其实好多地方都一样咧会用呢一种嘅方法去到行驶佢哋一啲嘅长途铁路嘅营运。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大家如果嚟紧有机会。北京、上海去到往返嘅时候，不妨咧就可以考虑一下呢个方法啊吓，咁啊预备咗呢啲嘅措施俾我哋咧，我哋都可以谂一谂，点样可以喺自己生活上边迎合呢一种嘅措施，甚至乎更加便利于自己啊！你好，你好，早上嘅6:19，佢系 Jenny。 和蔼的声线总听出有渴求，能绑手绑脚使我不要丰收。宁愿把希望与暗室里拘留，一直说很荒谬。我这么衷心想触及你望，身边很狠心推推搪搪阻着前进。你劝每句我也要相信，多温顺。Say you love me, better kiss me。你说生活就不得已。Say you love me, can you love me? 放我高飞不畏迟，活在地狱里纠缠，为何名为自私？然后像趁节掌割开我心头。 鲜血跟痛苦也不休，皮肤的表面一早铺满忧愁，多痕弱的迁就，快清清楚楚解释着每次周遭的声音反反复复扰乱言语，你也有你过去。 作品佢系 Jenny 李杏毅《告别煤气灯》。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咁啊，晨光成语百科，大家记唔记得咧？就系廉颇论双鱼列传啊。喺一本书上面记载咗一个又一个嘅唔同嘅故事，其中一个嘅成语都系喺呢一度嚟噶。咁啊，话说咧，战国时代，咁啊，赵括亦都系赵国嘅名将。小姐的儿子来的，咁啊，大家都可能会想啦，咁啊，其实以前好多历史学家认为长平之战，咁啊，秦国同埋赵国两个唔同嘅国家就倾尽全力去打仗啦，咁啊，结果大家都知道秦国咧就赢咗，赵咧就败嘅，输咗，咁但系即系就系因为咁样就决定咗六国灭亡嘅命运啦，咁啊，当其时其实赵国都好强噶吓。咁秦国赢咗，亦都代表咗战国时代嘅结束。咁历史学家其实就会好多时就会用赵国用人不当。点解会用人不当呢？因为秦国就好叻，用咗一个方法，咁就话到，譬如廉颇已经老啦，咁啊散播谣言啦，间谍啊，咁啊做好多谣言就话，喺个城池入边，赵国城咧就话，廉颇老啦，冇用啦，佢又怕咗秦军，唔敢出战啦。跟住亦都话到咧，就系赵军啊，长期困守，斗志全失。咁啊，迟早咧都会命丧于秦军之下咁样。咁啊，更加仲有一个信息咧，当其时都喺赵国嘅城池入边就不断蔓延，就话到其实咧秦军最怕嘅一个人咧就系赵国嘅名将，边个咧就唔系赵奢嘅，咁啊话到系佢仔咁啊赵括。咁啊呢一位嘅小朋友啦，咁啊当然又唔系想象之中咁出名嘅，不过佢爸爸就好犀利，咁但系佢由细到大都系熟读呢一个嘅军事嘅书嘅，咁所以佢对于好多嘅兵法的演变啊，好多的事情呢佢都是非常之精通，运筹帷幄，无论你问佢乜嘢佢都是一样可以答得到的。不过好多人呢虽然就认为佢叻过佢嘅爸爸，咁但佢爸爸就唔係好认为嘅。爸爸始终自己都系大将军啦，喺历练沙场呢就可以话无数啊，战胜过好多唔同嘅大小战役，所以佢唔认同自己嘅仔仔呢喺呢一个嘅理论上面嘅可行性。咁后来咁终于咧就真系呢一个嘅叫做谣言攻势咧就成功啦。咁赵王咧就终于就真系派咗呢一位纸上谈兵嘅小朋友咧就出战。大家都知道啦，讲得纸上谈兵啊，梗系佢就大败啦。因为佢咧就输咗赵国400,000大军啊，咁甚至佢自己都被乱箭射死添。咁所以就纸上谈兵呢个成语咧就开始用，就用啊用啊，就用到今时今日依然咧。就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面经常都会用到，可能喺你嘅工作环境都有好多人就同你讲，唔系咁嘅，唔系咁嘅，嗱应该咁咁咁， 是因为佢唔能够设身于处地喺你嘅角度嗰度想办法。净系讲一啲嘅理论嘅话，咁啊个个都识讲呢啲咧就系纸上谈兵。所以到今时今日，仍然都有好多人咧系喺度纸上谈兵嘅，即系形容一啲只系读死书啊，冇实战经验或者唔能够于喺你嘅角度出发，想一啲办法去到帮你解决问题嘅话咧，都可以用纸上谈兵去到形容嘅。今日开始，我哋搣甩纸上谈兵呢一样嘢，做一个实干嘅人啦。 少年摔到满身伤，这一双翅膀自损跌到地上，梦中暗到像缺氧，人间要杀住信仰，谁修理了翅膀也伤，这一根羽毛覆盖了伤口，这一根羽毛柔软温暖也念旧，拥抱岁月变化，总有破裂过吗？仍感激扶一把，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一双翅膀，无数的爱去造就，学懂接受变卦，低处亦优雅，人生的试炼吧，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鹰流线，倘有愿望或底线，天空里未曾飘渺，一寸漆还曾望到当初那日子。 一首歌曲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之前，大家搵嚟有陈晓东《苍鹰与少年》。24度的气温啊，听完这首作品之后，时间就会去到六点半。咁啊，新闻简报翻嚟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 ，Vicky 都已经坐在直播室等紧同你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联合国最新资料显示，加沙地带超过半数建筑物因为冲突而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新一轮以巴冲突持续近八个月，联合国卫星中心比对去年冲突发生之前、啱啱发生冲突的时候和上个月拍摄的卫星图像。图像显示，战事已经导致加沙地带五成半，一共137,000座以 上建築被摧毀、損壞或者可能受損，其中16000座以上建築物嚴重損毀，超過47000座房屋中度損壞。韓聯社引述南韓國防部官員說，目前對北韓擴音喊話和散發反朝傳單的限制已經被解除，軍方做好隨時開展心理戰的準備，具體實施時間視乎朝方動向而定。南韓政府決定終止919韓朝軍事協議全部條款效力，韓軍可以重啟對朝擴音喊話，具體實施時間取決於朝方是否再挑釁。韓軍一個相關人士說，啟動固定式和移動式對朝擴音器的工作已經準備就緒，可以在幾個鐘之內投入使用。除了擴音器，軍方今後將會考慮重啟散發傳單行動等。報道又說，韓方之前受限於軍事協議的活動已經可以恢復進行，軍方正是籌備實施西北島嶼海軍陸戰隊海上射擊、陸軍前線地區射擊訓練和團級機動訓練等任務。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东北部在当地星期二发生枪击案，两个人受伤。内务部说，根据现场初步判断，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用气枪射击，当局正是调查肇事者的身份。检察机关消息就说，有人在一座住宅大厦内向外射击，两个路人受伤。交通部门说，事发地点附近有汽车的玻璃受损，车里面的人没有受伤，部分路段已经被封锁。翻嚟本港，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同意各级公务员本年度或一加薪3%，低过薪酬趋势净指标，追溯到4月1日起生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净指标只是行会考虑的六大因素之一，在平衡各项因素之后，有关加幅最为适切。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忧虑，3%的加幅或者有机会降低公务员职位的吸引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2024巴黎奥运。香港电台有得睇，有得听。 今日就系24节气中嘅芒种，代表进入梅雨时节，潮湿闷热。 芒种时间，天热出汗多，衣服要勤于洗换，要汗出不见湿。 咁你快啲冲凉换衫啦！记得大汗之后，切忌立即用冷水冲凉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 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早晨。6:36啊，啱啱。今朝翻嚟嘅天气咧，气温啊，相当舒服，又唔会太热啦，又未开始落雨啦。不过吓，要注意天气。今日天气预测咧，都系话会大致多云，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咁所以咧，落雨嘅雨伞啊，一啲嘅雨褛啊，都要好好咁样预备好啲。咁当然6:30呢一个时间唔系净系得 Vicky 一个啦，当然都有小白啦。小白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 早晨，好精神啊，今日 日日都要啦， 系 啊，每一日都要咁精神咁样工作， 嗯， 系啦、啊，最开心嘅。嗱，其实琴日咧都已经有讲过噶啦，就系、是、好客。知道呢个运动启动礼咧，就已经开始咗啦。今日咧，我又想喺朝头早同小白倾下，啊，你有冇试过去外地旅行嘅时候咧，喺酒店方面有冇遇过有一啲好人好事咧？ 酒店啊， 系啊， 佢服务周到就梗噶啦，系咯， 有啲唔系噶嘛。 诶，我好彩比较上少遇到，系啦，咁酒店嘅话冇啊，大部分都系。好正常咁樣覺得佢哋係一個好好嘅服務態度，係、 嗯、 啦。咁如果你生日啊嗰啲，咁佢咪有啲特別表示啊咁呢啲咯，係、 嗯、 啊。 嗯，有冇一啲好特別嘅例子係真係幫到你嘅咧、 啊？ 除咗嗰啲生日， 因為我唔使人幫，哈哈。 每個人都需要人幫嘅， 幫咗自己做多一步，咁就真係幫輕咗大家啦。 不過有啲位咧，真係自己咧都忘記咗嘅，有啲時候就點解咧？就係、是、我咧。在网上面见到咁啱啊，就系琴日嘅啫，就有一个内地嘅女士，咁佢就分享咗喺香港旅游嘅时候喺酒店遇到一个好好嘅、嗯嗯。 你自己有冇啊？ 我有啊，等我讲埋呢个先啦。咁咧就系呢个女士咧，就系一人七行咁样啦，一行七行，一个团啦，一个团有七个人， 一行七人啊， 一行七人。咁跟住咧就其他嘅同伴咧都系男士嚟嘅。咁佢咧就喺深夜嘅时候有一日半夜十二点几，佢就话突然咧就发现自己经期嚟啦。咁但系佢又冇带卫生巾，咁跟住于是点咧？佢就尝试，因为身边系男士嘅同伴咧，其他房佢哋住喺其他房啊。咁但系咧就一定唔会有呢样嘢噶啦。咁佢就最后咧就咁啱，佢个水龙头就坏咗，有个清洁姐姐上咗嚟，就帮佢睇下咩事咁样啦。咁佢就问佢啦：姨姨啊，想问下你有冇卫生巾啊？咁样啦。跟住姨姨就同佢讲：，有咩年纪啊？我梗系冇啦，咁样，咁跟住就走咗啦。跟住过咗几个字之后，姨姨翻上嚟，佢就攞住咗几块嘅卫生巾俾佢。咁跟住咧，佢都有话：，我俾翻钱你啊，咁样。跟住佢都话唔要，姐都话唔要。咁我俾啲嘢食你啦，姐都话唔要，咁样。佢就话咧，寄到就系佢话会寄一世咁样。佢就觉得即系半夜，姨姨都话啦，佢自己已经唔需要有经期呢样嘢噶啦。 所以嗰啲都唔系姨姨噶咯。姨都可能系 系啦， 咁姨点能够收你钱 咧？半夜十二点几，佢喺边度揾俾佢嘅咧？咁佢就会觉得啊，好好啊，即系佢会觉得香港人好有爱，即系知道佢有需要，佢仲及时即刻帮佢周围揾啊，揾人攞俾佢啊。咁我觉得哇，我睇完我都觉得好感动啊。系啊，因为我自己咧，其实都多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嘅。我自己比较喜欢独游嘅，都中意同朋友同屋企人。但系咧，自己一个人咧，就觉得系会去旅行嘅时候会体验多咗好多唔同嘅嘢。就系因为你冇身边嘅人帮手，你所有嘢都要靠自己。咁但系有啲位咧，你真系靠唔到自己嘅。咁有一次我就喺去旅行喺外国啦，咁我就自己喺个酒店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咗啲嘢啦。发现咗啲咩咧？ 灵异噶。 靈 異噶， 靈異都有試過嘅，但係唔喺呢度分享，唔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咁就係我對鞋咧爛咗，咁我冇鞋，咁因為我係一對鞋走天涯咁樣噶啦，你爛咗，跟住嗰陣時仲係夜晚嘅，喺邊度可以揾到有 AA 膠黐住先啦、聽日之後咧先去買嗰對鞋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 找不到啦，即附近真的冇啦、 嗯。 然后咧，我就好胆粗粗咁样问咗那个叫做柜台嗰啲人，我、哦、啊唔好意思啊，我想问你一下，你会唔会有啲胶水啊，强力胶水啊咁、嗯、样啦？咁跟住之后佢话啊，我帮你揾下，都因为佢哋都要去啲工具房咁样揾嘅。揾到之后不得止，佢、 嗯、 帮我一齐黐、 哦， 即系对于我嚟讲鞋好私人啊呢样嘢，亦都好容易污糟噶嘛，系咪？又有脚汗味啦，咁、嗯、可能你出街嘅时候个鞋底都污糟啦。咁但系嗰个嘅即系嗰个人啊，佢愿意唔惊，佢冇戴手套嗰啲噶。佢、嗯、幫我一起去黐，幫我撳實啊，又幫啊呢、這個位置使唔使加啲啊？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好似個女士啱啱個內地嘅女士咁講，我真係會記一世咯。因為呢一啲嘢係，就算你借咗俾我，你俾咗啲膠水我，但係你再行多一步嚟到去幫我，係另外一回事嚟噶嘛，係咪、嗯？而且可能呢一樣嘢係佢嘅人工唔爆噶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如果能夠即係其他嘅旅客嚟到香港嘅時候，都有多啲呢啲唔同嘅體驗，我相信會令到個旅程係昇華。 嗯， 即係唔係淨係睇到好多靚風景啊，食到好多好嘅嘢食啊，而係可以真係感受到香港人嘅愛咯。 其實做旅遊業咧，咁你喺讀旅遊業嘅課程嘅時候，有一個大嘅宗旨都已經喺個課程入邊講咗，就係我哋係希望無論你係從事邊個界別嘅，你係負責運輸嘅，定還是負責防務嘅，定還是負責 ticketing 嘅，咁、 嗯、 我哋係希望每一個顧客咧喺我哋嘅眼前嘅時候，我哋都係盡量令到佢會笑嘅， 好似賓至如歸咁樣，係咪？ 即係直頭要令到佢笑啊！即係佢每一刻佢都會覺得自己係好開心嘅話，呢、這個咧就係旅遊業嘅初心嚟嘅。係啦，咁如果做到嘅話咧，咁係一件好事。咁我諗我哋有陣時好多時面對到一啲叫做旅遊業嘅從業員咧、 嗯， 其實佢哋都好多都仲有初心，所以佢哋就做到呢樣嘢，令到人有窩心嘅感覺啦。咁、嗯、就會記一世咯。 真係記一世啊！咁希望即係今次呢一個嘅好客之道運動啟動嚟開始咗之後咧，可以重拾翻大家嗰個初心。希望大家咧都係無論做咩工作都好，嗯、都係有笑容嘅。我覺得唔一定係淨係旅遊業嘅。我覺得就算我哋平時翻工，我可能個工種只係對住同事嘅啫，唔會對住旅客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唔系净系对住旅客先有噶嘛， 嗯、 就系、是、对住身边嘅人，其实系每一个每时每刻都有呢一个嘅散发到呢种爱就 最应该系对住身边嘅人咧多啲微笑啊，即系屋企人啊，因为人最容易将自己嘅负能量喺屋企发泄， 系啊，特别系屋企， 系啊，最应该就系对屋企人系展开呢个微笑行动， 系因为 嘻嘻咁， 系啊，啲人咧就会觉得有阵时自己都会觉得嘅，就系、是、哎呀工作咁攰啦，翻到去咧就会好想 系啊，唔、啊、想交气。 又唔系交气嘅，只系唔想就会想放松，应该话成个人放松嘅时候，咁、啊、你个嘴都会跌咗落嚟咁样噶嘛，系、啊、咪？即系好正常嘅一个样啦。咁但系有阵时我哋就系唔可以忽略呢一啲最同我哋最 close 嘅人咯、嗯。即系我觉得大家即系如果可以喺无论系屋企人又好，同事又好，朋友、同学，甚至喺旅客面前，都有呢一个微笑送到俾佢，每一日送到俾佢，咁就最好啦。嗯， 晨光百科。 好，今日晨光百科同大家睇啲咩呢？睇下关于电器，火牛。相信大家都知道火牛系咩嚟噶啦，就是指一般用嚟去转换电压的电源变压器。即是假设一个手提电话又或者手提电脑的充电器。但是你又有没有想过究竟为什么会叫做火牛呢？是不是真的跟一只牛有关的呢？给五秒钟大家想。其实火牛咧有两个原因嘅，话佢叫做火牛，点解？第一个原因就系话，当大型输电变压器运作嗰阵时咧，就会发出一啲好似牛会发出嘅声音咁，即系类似咁样嘅声音。咁感觉咧就好似只牛牛喺度叫咁样，所以就叫佢做火牛啦。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变压器是需要跟牛一样这么有力量，这么大力， 咁先至可以保持到稳定嘅电力供应咁话。咁唔知道大家就鍾意边一个嘅原因多啲呢？我自己呢就会揀牛牛啦。牛牛嘅叫声嗰一票。俾票佢。得意呀嘛。咁有啲人呢就会揀第二个原因嘅。就係、是、觉得力嘅表现就係符合牛牛嘅形象啦。因为好多四字成语都会见到有牛高马大、力大如牛咁样。无论你鍾意边个原因都好，火牛都帮咗我哋好多，甚至乎係我哋每一日都好似需要用咁样。了解咗之后，不妨今日尝试同身边嗰一个人解释下，考下佢，知唔知火牛点解叫火牛啊？从而促进下大家嘅关系都唔错啊！二十四度嘅气温，相对湿度百分之九十一。 呢首歌曲嚟自林海玲，现在我是 F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哇，系又睇下花先啦，啲人就食种啦，系咪先？咁但系咧，都要睇下我哋嘅花园嗰度有啲乜嘢花吓，系可以咧啱我哋啲朋友种嘅。早晨啊，翻嚟先安安。 早晨早晨，唉，见系你咧，我谂住你日本通啦，又咁中意日本啦，其实我都系嘅。咁我哋不如讲几集同日本有啲关系嘅花。 我都好啊，日本好多花咧，其实都相当之靓嘅。 等你更加多嘢讲啦。 除樱花，除樱花之外，仲有好多靓花噶嘛。 系，今日我哋讲咧个花名咧，可能好多人都未必听过，叫马醉木。马咧系一只马嘅马，醉咧就饮醉个醉，木咧就木头个木。 马醉木啊， 系我哋形容下样嚟听下。咁咧其实就系一粒粒一粒粒。我相信香港咧某一啲卖日本花嘅铺头咧，都可能有机会会买到呢个切花嘅。 嗯， 咁佢系其实由好多一粒一粒嘅好似珍珠咁樣嘅花型組成嘅，咁我哋叫都有叫泡泡花啦。點解咧？因為佢好似沖涼嗰啲泡泡咁啊。咁但係就好細粒嘅，細粒到咧係點講咧？係好似粒半 提子， 提子就太大啦，係 一粒粒粟米， 係啦，粟米咁大粒啦、 我都諗到啦，因為咧呢個世界有啲紫色粟米噶嘛。 OK， 係咪？咁佢又一粒一粒，不過其實當然佢成個 shape 就唔係粟米啦。不過佢一粒一粒砌出嚟嗰個花咧，佢一粒一粒嗰個 size 咧就好似粟米咁大粒啦。 係啦，呢個咧其實好多結婚嘅花球咧都會用到佢噶。咁其實佢咧種出嚟嘅時候咧係一棵好大棵嘅粟米咁樣啦，當係可能係有一百支粟米組成嘅一棵樹咁樣。 哦， 係好得意嘅。咁其實佢顏色咧通常都係白色一粒粒，咁都有啲紫紅 色啦，係啊，我見到紫色嗰啲好靚。 咁佢其實因為佢夠細粒咧，其實佢花束裏面攝喺中間咧，即係做花球嘅時候咧，係好個我哋叫做咩？攝喺中間補翻啲位嘅花嚟嘅。咁亦都係可以種嘅。咁其實佢喺日本啦，好多地方都會有，中國其實都有嘅。 係咩？ 係啊。 咦！我真係少見喎呢個。 有嗱，你知唔知日本咧？其實呢隻花其實有啲毒㗎，即係 你講嗰啲毒真係 真 係 有毒嘅，佢莖同埋葉都係有毒嘅。 哦。 咁但係如果你普通觀賞性質就冇問題，但係即係譬如啲葉啊或者啲豆啊，就即係個花冧就唔好食咯。 嚇！ 咁因為咁就可能會 有劇毒。 有啲人行山見到啲葉啊，可能會掹出嚟試下。 真係唔得嘅，行山咧， 細路仔啊咁樣咧。 行山真係好罩忌，咁你一路行一路喺度剝呢啲嘢嚟食，真係唔得噶。 唔好講人啦，講狗仔。譬如你放狗，其實有陣時我哋行山都見到啲狗仔去行山，其實都有危險嘅。譬如呢一個其實喺山都會見到有嘅。咁如果譬如狗仔如果食到啦，咁其實係會昏迷啊，呼吸困難。咁但普通觀賞性就冇問題嘅。咁有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喺日本嘅奈良公園咧，其實有好多呢只。呢一隻麻醉木噶 ，Nada 一個地方叫 Nada， 我唔知道，應該係啦。咁但係咧， 係啊，信我啦。 咁你又記得奈良公園裏邊又仲有啲咩啊？ 奈良公園最多就係鹿咯， 就係啦。咁 嗰啲鹿啊真係犀利，喂，嗰啲鹿唔係食呢隻花係嘛？ 我俾你聽，呢隻鹿咧已經係種慣咗，佢淨係會食你人買嗰只咧，好似薯片、 聲啤嗰只， 係啦，就係食嗰啲嘢。所以咧，算佢成個公園種曬啲花咧，佢都唔會食。 哦， 佢幾惡都唔食，已經種壞咗。 佢哋好多食咗膠袋落個肚嗰度喎，你知唔知陰公？啲內容啲路 嚇，佢連膠袋都食， 因為佢哋聞嘅時候咧，佢哋聞到啲膠袋係聞到有食物嘅味，咁佢哋咪嚼埋落肚咯。 佢嗰只係一隻好似片，我去嗰陣時都有喂 嘅，係啊，有一塊圓形嗰啲日文叫 sandbe， 即係好似嗰啲餅咁樣噶嘛，好似我哋食嗰啲蝦餅咁樣。 係啦，蝦餅就係蝦餅，我都想試嗰陣時都覺得好香，咁我但冇試到啦。咁所以點解？咁聰明嘅動物咧，就係佢唔食呢啲嘢嘅咯，所以可以種曬咯。你下次奈良公園可以留意一下。 好啊好啊好啊，呢只叫做 馬醉木啦。 馬醉木 係啦，咁其實日本人咧好中意用呢個花嚟做嗰、那個叫做花日本嘅花生花，我哋叫做即係佢即係唔會插到好大棵啦，插一兩枝喺度就可以 點綴 用個 係啦，用個劍山嗰陣時講過，咁咪插幾支劍山，即係一個鮑魚叉將佢倒轉咗插，我記得呢樣好疑惑。咁即係個鐵嘅鮑魚叉圓形或者正方圓形，通常都圓形嘅，將佢倒轉咗，咁將啲花插上去嘅。咁同埋咧，佢咧係即係叫做咪軟皮蛇咁啊，攔係攔，即係 L， 即係點講腰骨冇腰骨啊。咁所以咧，其實擺如果你喺喺呢個花墟買完翻嚟嘅時候咧，咁可能你嘅花樽都要留意一下咯。 嗯，即係好似有得佢自己喺度掉下掉下咁樣。 係啦，買兩三支淨係擺佢，咁但係就細啲嘅花樽。咁我講過啦，如果啲腰骨唔係咁好嘅花咧，即係會喐嘅花咧，咁你就唔好擺啲即係太矮嘅花樽咯。咁啊落幫佢條腰咯，等佢唔會即係周圍歪咯，咁樣一個水樽咁樣咧。係你冇擺到好高，咁佢咪周圍喐咯，有風嘅時候。 好高。 係啦，咁所以個樽咧，個樽要留意咯，擺幾支喺度咯。 喂，咁香港都應該揾到啦，呢個係咪先？咁但係嘅個價錢方面，性價比高唔高啊？ 唔係好貴嘅呢個，咁啊 exact 嘅價錢就真係 海鮮價啦， 海鮮價啦。咁記住，因為佢逢真粒粒嘅花咧係比較容易跌嘅，咁啊，所以其實如果你做， 喂，引咗啲雀仔過嚟咯。雀仔見到啲花咁跌咗一粒粒咧，啲雀仔就會噹噹噹噹噹咁， 好似提子咁，超細版嘅提子咁咯，可能會跌一幾粒落嚟咯。本身啲即係洗弄餸呢啲咁嘅花咧，通常都會跌幾粒落嚟。 跌咗呢個做乾花得唔得啊？ 跌咗落嚟就一粒粒，我點做乾花唔得噶啦，咁我掃走佢咯，唔好俾啲狗仔食到咯。咁其實都插咗兩個禮拜嘅，咁三至五日就換一次水咯。係啦，日本人有啲會種嘅，咁但我哋咧就可能連個種子都冇啦，咁所以我哋就係買啲切花翻嚟，即係已經係俾人哋收割咗。一支支嘅，咁可以擺個花樽嗰度擺咯，幾靚嘅，因為佢係比較有我哋叫做有啲 curve 即係線條啊，唔係直不甩好似玫瑰咁樣嘅。咁其實有陣時候我中意啲線有啲線條嘅花咯，唔好成日擺啲硬焗焗嘅花咯。 馬醉木啊嚇， 係啊， 難易種嘅， 香 味。 冇香味嘅，咁但如果翻嚟嘅時候咧，切花咧，即係我哋講你花去買一支支翻嚟啦，即係唔係喺泥啦，你諗住擺水樽擺喺花樽度。加水種嗰啲咧，就係、是、你翻嚟嘅時候記得要剪十字，咁咪就會吸多啲水。剪十字個莖啊，個底啊，一定要收剪嘅莖部啦。咁咪剪十字，即係話切角面會大啲，吸水吸多啲啦。咁同埋佢中意啲比較多通風嘅地方啦，就唔好即係混埋喺間房度啦。咁 怕唔怕熱啊？怕唔怕曬啊？怕唔怕凍啊？ 其實切花就冇話曬唔曬噶啦，照擺喺度。通常啲花都唔好擺喺啲冷氣嘅冷氣機底咯。咁啊 太陽 咯，咁太陽曬係冇所謂嘅。咁因為你而家係切花嘛，擺喺水樽度嘛，已經唔係用。禮養我講緊，咁你水嘅時候真係要及時換啦。咁 野蚊 係所有有水嘅花嘅 都係野蚊。 尤其而家咧，其實你普通有啲水擺喺度，其實都好容易惹到蚊 嘅。係咯，冇季節性嘅呢個。 呢個四季都有嘅，四季上落嘅。但係切花就睇下有冇呢個要求，有冇需求咯。因為佢都唔係一個非常。大家即係受歡迎或者係 popular 嘅花，唔係好識嘅啲人。 有冇啲特別寓意啊？呢個麻醉木？ 呢個寓意啊，等下先。 咁一睇就即係富貴同健康啦。 可愛咯， 可愛啊， 係啊， 卡哇伊喎。 係啊，咁佢喺日本係好大嘅觀賞性嘅植物，即係種到成個花園都係。係有人咁高噶，即係比較高噶。 有人咁高添㗎呢個？ 係啊， 咩特別？ 我俾咗呢張嘢，佢喺樹上面咁樣嘅，一抽抽咁樣咯。我冇俾你睇呢個，就俾你睇整咗出嚟做花束，係啦。其實好大嘅，其實有陣時咧，可能你日本見到咧，成日都會見到。 你遠望見到粉粉地色，以為櫻花，其實就係馬醉木。 係啦，係啦，佢一堆嘅時候，粉紅加粉綠啊，咁係好靚。 係啊，如果粉紅嗰個我都覺得係好靚嘅嚇。 係淡粉紅。 香港都有嘅，咁啊大家可以試一試啦。咁啊擺喺 office 嗰度點綴下咧，咁啊有啲生氣，亦都相當之靚嘅。好啦，唔該曬安安，拜 拜。 而家会系七点钟嘅新闻简报，新闻简报翻嚟就会分途广播，注意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神光大家 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九分嘅早上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小白喺度啦，有 Vicky 喺度， 早晨， 咁啊跟住亦都有我哋交通组嘅 Anna。 早啊，小白，早啊 ，Vicky， 早晨。咦，今日冇戴帽啊，几清爽喎、啊！你今日着得 系啊，今日系啊，谂住大家可以见到我清新嘅一面、啊。 你系咩？今日有时间整头啊？ 系啊，今日有啲时间。 系咩？我觉得同你戴帽冇乜分别啫。 因为我而家戴咗个 headset 啊嘛，咁可能你会觉得自戴咗 帽，有旧嘢 系啦，都有旧嘢喺个头度， 系咪噶？ 都系黑色，咁咪好似戴咗帽咁咯。唔紧要咯，戴唔戴帽都咁靓噶。 啱啊。 系，同埋做电台一样嘢咧，就算我朝头早起身嘅时候都会整整个头啦。 系。 其实戴到十点嘅话咧，即系四个钟啦。 嗯。 其实点都系扁噶啦。 因为你戴住个 headphone 嘛。 戴住 headphone 啦。 就会窄扁咗。 扁晒噶啦，跟住如果之后有其他工作做啊，或者要影相啊，咁又要由头搞过咁样。 唔使噶，应该系咁要揾啲发泥咁样， 都系要炒一炒咯， 系咯系咯系咯， 炒一炒 点都要噶啦，揾啲 hair spray 定型咯， 系咪啊？咦，你有冇啊？ 我有， 你真系有噶？ 有噶， 你带翻工噶？ 唔系带翻工， 长期挤喺度噶。 我系有用 hair spray 喺度， 唔系，我以为你问我有冇用 hair spray 啊？我有用， 你有用嘅， 有啊， 但系就冇成日拎住嘅， 冇啊，好难， 难啊！佢啲 就要买啲细装 嗰啲咧，好唔抵啊， 都系 你个。 方便啊嘛， 方便咯， 大嗰啲通常咧，佢一支可能60蚊咁讲啦，咁啊细嗰支卖40几50蚊嘅。 咁因为方便啊嘛， 系咯， 佢就系贵在个方便。 系， 你可以摆喺架车度，唔系个特。 喂，唔系真系唔好啊，真系车唔好爆炸噶。 哦，系啊， 系啊，你咁热会爆炸噶。 系啊， 即系你可能摆喺手袋仔嗰度。 系啦，你拎翻公司。 系啦。 系喎， 呢份工啊挤之大噶啦，如果你公司有位嘅话， 咁你可以长期摆公司， 或者啲人系旅行咯，旅行嘅时候咁啊想自己嘅行李再细少少，咁预示到自己我都系一个星期啫，咁就可以用一支细嘅咯咁样。 我通常系去到再买咯， 吓系啊，但系未必买到自己心仪嘅牌子噶嘛。 因为我用开嗰只通常都有嘅， 系咩？ 系啊，通常便利店都有嘅，细细支，通常所以我就唔会带咯。 哦， 咁就方便啲。 系啦。咁啊，早上嘅時間啦，大家都要悉心打扮一下自己。 系啊， 打扮完自己之後咧，就好似我哋嘅交通組嘅同事阿 Ann 咁啊，每日咧都係好開心，覺得 I'm beauty 係啦，跟住就可以翻工啦。 唔好再吹噓我啦！ 做咩？一人有意見俾你啊？ 唔係冇。 係啦，啊咁啊得啦嚇。咁啊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人靚聲甜啊，好緊要嘅。咁啊交通嘅情況咧都要報得準。出邊交通係如何咧？ 係啦，睇下大家可唔可以開開心心咁翻工啦。咁暫時咧隧道情況就係獅隧出九龍，咁沙田入口咧開始車多啦。其餘各區暫時都暢順嘅，路面情況都係啲恆常嘅車龍啦。咁先睇呢個新界區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车多，同埋元朗公路啦，较后位置就系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富泰村至到福亨村慢车。咁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咧都开始车多噶咯。咁龙尾系接近香港体育学院。咁现时咧呢个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管制措施，咁最高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咁都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深水埗海潭街个路陷修复都未完全系搞掂啦， 净系开咗慢线咁样。 系啊，就系、是、海潭街啦，介乎钦州街同桂林街之间，慢线继续封闭， 慢线继续封闭，系啦，开咗快线， 系啦，系寻晚开翻嘅，而家但系就封慢线啊，海潭街封慢线啦，车辆咧就唔能够由桂林街左转入海潭街嘅，跟住就仲有啲都系之前继续封嘅。封路啦，有尖沙咀加兰围啊，继续都系受到路陷影响。咁加兰围近处加连威老道唯一行车线封闭。 嗯， 仲有新娘潭路咧，都继续系有工程噶。 整咗几日咯，呢个已经 都几日噶啦，系好似都差唔多，有冇成个礼拜咧？ 都 好似上个星期 五日， 好似上个星期都有讲，我记得 系啊。不过呢条路其实都要讲，因为 本身都是我觉得是交通黑点啦。喺喺嗰呢段路一有交通意外，好似成日都会酿成一啲嘅伤亡。咁所以如果佢封咗一条线咧，系可以 系 啊警惕住大家咧。如果喺行呢条路嘅时候咧，咁啊尽量都系多加留意， 這個、 保持翻个车速嘅50公里咁样。 新良潭路咧近住降下坳烧烤场，咁就改咗做单线双程行车。 嗯， 系啦，大致都系咁啦，所以都尚算正常嘅。 系咁啊，都系可能路面上面有啲维修啦。路陷啊咁样，咁嗰啲冇办法嘅。咁有阵时路面老化，咁政府都好努力去到更新我哋嘅道路系统啦吓。 系啊， 咁俾少少时间去到完善佢咁样。好，交通方面仲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嗯，讲起啲更新嘅系统咧，我就见到原来大围站呢排都装咗自动闸门啦。 哦， 系啊，因为之前东铁线咧好多站都未有自动闸。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原来而家目前咧有6个站啦，就包括马场站啦、落马洲、上水、沙田、大埔墟，咁连埋大围站，而家有6个站咧就安装咗自动月台闸门啦。跟住嚟紧咧就会。其實是想全部站都安裝 了，咁梗係要啦， 係咁啊安全啲啦。佢第四季起咧就會安裝埋羅湖站啦、大學同旺角東站嘅閘門，咁希望就快啲搞掂啦。 哇！大學站係啊，大學站都整啦， 係啊係啊係。 不過我可能我成日聽佢哋講翻咧，就係個大學站嗰條罅就闊啦， 真 係 永遠都會咁闊。 係啊，咁因為同以前嘅車去列車咧行駛嘅時候嗰、那個有關嘅，咁而家個列車個。個大細形狀就不一樣，咁變咗，咁你個月台你冇得改嘛，其實佢都盡量去到修正㗎啦，咁但係有陣時候都喺個工程上面都仲要諗下辦法咁啊， 都難整㗎。 係啊，自己行嘅時候咁，我每一次都係小心啲， 小心 有陣時會轉車嘅。咁啊，譬如轉搭小巴咁去馬鞍山嗰邊嘅話咧，咁你有陣時都會喺大學站落車同阿仔仔，我就同佢講準備， 小心啲啊， 望住條坑，係啦，準備 跨過去， 係啦， 人生所有難關都可以跨過去。 我冇講到咁大，我淨係話爸爸拖住你隻手，我哋一齊 跨過所有嘢，我陪你咁樣。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最紧要咧，搭任何交通工具嘅时候，唔好净系挂住个电话。 系啊， 呢样嘢真系不断要提。系 啊， 我觉得啱噶。所以你话政府有阵时喺道路上面一啲设计，譬如喺我哋而家下低近浸会大学嗰边咧，个交通灯都已经又装咗红色灯，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啊？ 有啊，有我见到。 系啦，系啦，咁啊，嗰条。斑马线唔系斑马线，嗰条红绿灯咧，你过嘅时候咧，咁啊红公仔，咁佢都会有嗰个灯咧，红色灯射翻落去行人嗰个位，咁啊专系放一啲挂住睇手机嘅人。 我成日觉得企喺嗰个灯下面咧，我好似微波炉或者系焗炉 入边微波炉 入面嘅食物啊，好似俾啲灯照住。 咁你下次喺度转咯，自己可以转咁样咯， 可以 OK 系啦，喺度扮嗰个嘢咯，都得意嘅。咁但系最紧要咧就系交通安全系好重要嘅，咁先可以令到我哋每一日咧安全去到一个地方，咁啊完成我哋自己即系想做嘅嘢啦。如果唔系嘅话咧，都搞唔掂啊吓。咁啊，交通方面咧最紧要咧就系大家多啲咧就注意安全，系啦，系嘛？ 系啊，咁先可以安安心心翻工，跟住又放工之后又见到屋企人， 系啦， 最安心又放心。 啱啦，咁啊，交通方面就冇啲咩特别提我哋啦， 冇啦， 系啦，咁啊呢个月台上面嘅装置咧，我都几期待啊，快啲去到整埋佢先， 系啦，就度度都安全， 安全第一。唔该晒 M，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 ，Vicky 就出咗去同我哋望一望咯，出边嘅天气点咧？ 哇！早晨，早晨，今日咧天蒙蒙，亦都咧能见度系比较低嘅，远处嘅地方咧我都唔系好见到啲大厦添啊。咁都系啦，都系好多云啊，今日都暂时未见到个蓝天住，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出门口之前留意一下，唔单止系自己屋企嗰边嘅天气，更加咧系要留意一下你翻工或者去嗰程。嗰一带嘅天气，咁就可以做好你嘅保护措施啦。 不过相对嚟讲，虽然就唔系好觉太阳伯伯好猛烈咁样去到工作啦，咁啊，但系呢个天气咧，其实都几清爽啊，即系我 有啲舒服嘅感觉。 系啊，即系虽然太阳伯伯就冇出嚟，但系我都多咗去到即系跑步啊，因为发觉个人可以跑得都几远咗少少，比平时因为太阳好猛嘅、有阵时 系。但系咧，都连续几个礼拜系咁样阴阴天啊，得个星期日咧有阵有强烈嘅太阳。我屋企嘅植物啊，就真系好需要太阳伯伯啦。 系咁啊，需要咧，系啊，咁啊晒一晒太阳啊，记住唔好太阳猛嘅时候淋水喎、啊、你。 吓系啊，知道。 系 啦。点解啊？ 如果唔系你水上面嘅水珠咧，会造成一个折射，咁啊会窿噶嗰啲植物。 哦，原来系咁样噶，呢、這个真系唔知道、啊。多谢你提醒我，等我部好好咁样去继续去爱护我嘅植物先。嗱，虽然今日咧嘅天气天阴阴啊吓，不过都可以同大家睇下咧，因为天文台咧都有最新嘅报告啦，就喺度睇翻我今年2024年究竟啊呢、這个春天嘅天气系点样、啊。佢、就话啦，原来今年2024年啊系3月至到5月嘅春季啦，佢话咧系较正常温暖、啊。 哦， 系、哦，即系正常温暖啫，只系咁佢就话啦，春天平均嘅气温24.5度啦，咁平均咧最低嘅气温咧就系22.7度，点解我感觉唔似啊？可能佢综合咯，系咪啊？ 嗯，系啊，系啊，平均气温咯，平均气温 系啊，系、嗯、啊，咁佢都话啦，平均咧最高嘅气温咧，即系今年啊就27度啦，佢话有纪录以嚟咧同期第二高嘅。 哦，咁真系、啊、真系温暖、啊。 是啊，真的温暖啦。咁但系上述嘅数据啦，即系其实都系三月同埋四月嘅气温咧系较正常高所指啦。而睇翻我哋个五月啦，咁、佢就话啦，平均咧五月嘅气温咧就系26度，系略为低于正常值嘅26.3度，即系少咗0.3， 系啦， 系啦，都有少少。咁、但系咧佢就话啦，五月平均嘅云咧就有83%，系较正常值嘅7%，即 系 系啦。系啊，多咗7% 咁样。 系啦。 咁啊，我觉得天气真系不断变化嘅。咁但系无论点样变化都好啦，我哋经常都讲噶啦，就系、是、千祈唔好俾天气影响我哋每一日嘅心情。 嗯，系啦，啊，佢云啊多咗几个 percent 啊，做人都唔好一嚿云啦。我哋一嚿云嗰啲位置就俾咗个天气啊，所以。 系啦，系啦，咁我哋就可以咧。可以充滿正能量咁樣去迎接我哋新嘅一日嘅。好，咁同大家今日睇下天氣預測啦。今日咧就係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以及係雷暴，而稍後咧驟雨就會較多。日間最高嘅氣温咧就係26度，咁咧會吹和緩至清勁嘅東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會吹強風，而展望未來兩三日咧都係仍然會有驟雨嘅，所以啲水鞋啊、雨傘啊、天氣咧就唔好擺埋住啦。 而家 嘅氣温咧係24度，相對濕度90%，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屬於低至中3至4嘅水平嚟㗎。 係啦，咁如果望埋咧九天天氣預報嘅話咧，咁啊都會見到星期日開始咧，咁啊太陽伯伯就會出翻嚟工作啦嚇。咁啊呢幾日嘅天氣咧，咁啊大致上咧都係天陰陰啦，咁啊多雲啦，咁啊雨水咧都唔算特別多嘅，可能耐唔耐咧就會間中落翻一兩陣啦。因為見到佢嗰個降雨率咧，咁啊大部分嘅時間都係維持喺中或者係中低嘅，只係今日咧屬於中高嘅啫。咁所以大家去到安排一啲日子活動嘅時候咧，咁啊可以咧就諗下點樣嘅活動咧先至係啱自己啦。嚟到早上嘅7:21啊，咁啊亦都有我哋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有阿鐘醫師喺度噃。 晨光大學。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啊，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早晨 ，Terry。 早晨 ，Ricky。早晨，小白。 今日咧就系24节气之中嘅芒种系嘛，系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就会读芒种嘅，咁但系讲翻芒种啦。咁但系都系24节气嚟讲咧，每一次都系同中医咧可能系有啲关系嘅。咁所以就咧邀请阿 Terry 就同我哋讲，其实呢一个节日入边有冇讲到一啲系可以养生啊，又或者系保健啊咁，趁住呢个时机去做嘅咧？ 嗱，芒种系啲咩意思？点解读个芒咧？因为锋芒不露嗰个芒字解嘅。咁、其实咧嗰啲芒系一植物。就好似有啲水咁啊，我哋稻米啊嗰啲咧，咪好似啲水咁样嘅。 系 嘅，讲呢啲植物咧，系种植嘅时间啦。 哦， 即系过呢个时候就 miss 咗我哋嘅最好嘅时间去种稻米咯。咁、我哋种嘢有啲咩条件咧？要 水， 有湿气， 仲有咧 空气， 阳光。 系啦，冇错啦，就系、是、阳光同埋水啊嘛、所以你会发觉而家咧雨水好充足啦，系咪？ 系啊系啊， 即系落好多雨，咁所以而家要种嘢噶咯。咁之后咧过咗咧呢、這个芒种之后咧，就阳光开始多啦、就会晒太阳比较多咧，阳光比较猛烈嘅。嗱、之前我成日会叫啲朋友啊、病人啊咁样，食完饭去行下啦，都唔怕晒亲嘅。但系而家开始咧。開始陽光越越猛烈，譬如正12點咧，陽光開始傷人噶啦，即係你會容易曬傷噶啦。咁、所以咧，到時曬太陽咧，就要留意，如果太曬嘅話，要喺啲陰啲嘅地方啦，即係唔好直接咧去同陽光接觸啦。 哎呀， 唔好暴曬。 好有智慧啊！即係過咗呢一個24節氣之後咧，即係中醫師都會有啲温馨提示，就係話你如果要曬太陽咧，就可能要著涼啦，開始個嗰個時間啊，或者個地點要改變啊。呢、這個好人性化，原來24節氣真係。 系啦，因为咧呢个芒种咧，其实夏天里面第三个嗰个节气嚟嘅，咁、啊、所以咧代表咧嗰个夏天即系越嚟越系劲啦，嗰、那个阳光咁解咯。 嗯，系啦，咁可以趁住呢一个节日咧，咁我哋譬如平时食嘢，我哋有冇啲特别嘢注意，或者系咪可以趁住呢个时间，身体有啲唔舒服嘅，亦都可以一个好嘅时机去到做一啲更加好嘅养生咧？ 啊，绝对系啦。嗱，头先我哋讲过啦，天气又潮湿啦，又落雨啦，咁样，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好似好耐都系阴天啊，或者落雨咁样，冇乜阳光喎、啊，咁所以咧，人会好攰啊，啲病都会反映到好似瞓极都唔够啊，起身嘅时候都似咦，仲系天黑黑咁样嘅咁样啦。咁、如果既然咁攰嘅，我哋中意做啲乜嘢咧？就系、是、健脾祛湿、啊，即系喺我哋中医角度啦，健脾祛湿就一定唔可少噶啦。咁如果咧跟住慢慢咧阳光开始猛烈嘅时候咧，我哋又会开始留意一下咧，使唔使消暑啦？如果阳光好劲嘅话咧、我哋有时咧晒一晒晒完个人，哇，觉得好攰啊，出好多汗啊，咁嘅话咧就开始要加少少消暑嘅食物喺当中啦。 咁喺祛湿方面有冇话食啲乜嘢可以帮助祛湿嘅咧？系咪饮嗰啲薏米水啊？ 啊，薏米水都系几好嘅。除咗薏米之外咧，因为薏米咧佢有少少凉啲啲咁多，咁所以除咗薏米啦，我哋其实可以加一啲其他嘅常见嘅食物或者中药啦，例如系咩咧？淮山啦，淮山非常之好，佢可以补脾啦，又可以补肾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咁就可以拣食下嘅云苓啊，云苓啊。磁石啊，莲子都系几好嘅。嗱，头先讲嘅淮山啊、云苓、磁石、莲子咧，呢一个咧系好出名咧，台湾咧叫四神汤。咁佢哋咧会早餐食咁样嘅。咁我哋可以加埋头先啊 Vicky 讲嘅薏米啊，咁样都可以嘅。因为莲子咧，我哋可以咧瞓得好啲。有时咧天气开始热啊，夏天嘅时候咧，日头咧开始长，即系长夜短咧，咁、有时咧未必瞓得咁好啊，咁有精神啦、啊，咁所以食下莲子可以令我哋瞓得好少少咯。另外咧，天气潮湿，我哋又可能天气热嘅时候咧，大家忍唔住食下啲冻嘢啊，食下冻嘢咁样，咁容易咧真系容易肚痛肚屙啊。咁啊，云苓啊，其实呢一啲咧又可以健脾祛湿啦，甚至止泻噶、 哦。咁啊，会唔会话就系、我可能有啲叫咩啊邪气入咗体啊，嗰啲风邪咧，即系中医学说，咁系趁住呢一个时间系可以好好地调理一下呢一方面咧。 嗱，如果风邪通常我哋讲咧就同感冒有关啦，即系我哋感受风寒啦咁样。咁如果咧，我觉得好似涉不涉啲出入冷气地方啊，出边又好热啊，冷气地方又冻咁，出入冷气地方嗰涉不涉嘅时候咧，应该点做咧？呢、这个时候咧，我就建议大家咧就系、是、饮姜茶啦，热敷下个肚仔，系啦。因为呢个时候你觉得咦好似有少少冻冻地咧，基本上咧就系、是、一个作病嘅先兆嚟嘅。如果系咁咧，我哋咧就热敷下肚仔啦，饮热嘢啦，姜茶啦。有阵时早啲瞓，微微少少汗出咧，呢啲寒气就会出到嚟咧，可能就唔使病噶啦。 哦，咁啊，即系呢个真系难啲啊，因为现代人通常而家咁湿咧，特别香港啊，好多时候都会选择咗开冷气瞓觉。系啦，咁啊容易就系嗰啲叫做咩寒气入体啊，咁啊对即系自己嘅身体都唔系咁好啊。咁啊喺呢一个譬如芒种嘅养生方面，系咪我哋要注意多饮水，亦都要多啲休息？譬如午觉系咪一个好嘅方法嚟到去养生嘅咧？ 其实系嘅，咁你估下，如果瞓晏昼觉系几点瞓最好咧？ 哇！ 我估一点半，撩捻啲。 一点半，我试下估先，三点三啊，两点半，两点半可能我啲三点三要食下午茶。 唔系啦，我知啊，十二点，因为啱啱阿 Terry 有讲过咧，而家唔适宜，如果好晚太阳唔好晒咁劲啊嘛，所以喺嗰啲时间休息。 吓、咁 Vicky 十二点，我话两点半系啦。 大家都系一个好好嘅尝试，不过 Vicky 嘅答案就比较近啦，因为咧。食午饭咧，理论上吓最理想系十二点呢个时候食嘅，然后食完就可以去休息一下，因为咧正午十二点咧，正正就系十二点之前就系咧阳气开始上升，嗰十二点正十二点咧阳气开始收嘅，咁所以正正就系喺呢一个阳气有啲转变，即系升同降之间嗰个转变嘅时间咧，可以去休息，因为好多时咧点解食完饭会觉得好眼瞓啊，少少攰咧，就系啱啱咧阳气升降有少少轉變啊，咁所以呢個時候休息咧會比較好嘅，理論上嚇。不過當然對我哋香港我哋嗰個作息就好似唔係太 match 啦。 係啦係啦，比較難配合啦。咁晚上有冇啲嘢特別要注意嘅咧？我哋 嗱晚上咧就一定要瞓覺啦。譬如咧覺得有睡意嘅時候就要瞓九點至十一點。嗱喺《黃帝內經》會講咧，叫我哋咧夏天可以夜啲瞓嘅。 係。 但系所谓夜啲瞓咧，就唔系我哋嗰种夜啦，因为佢夜 十二点一点啊呢啲， 就绝对唔系啦。 应该十点几已经系夜噶啦，以前 係啊，因為以前你冇燈噶嘛，係咪先？點蠟燭都睇唔到咁清楚啦。 係啊， 係啊，因為佢所指嘅咧，就是、因為咧太陽落山係遲咗啦，即係譬如可能我哋六七點啊，七點零可能都仲係有少少陽光嘅，即係覺得仲係個天唔係好黑嘅，咁所以咧《黃帝內經》指咧，我哋可以晏少少瞓，係咁嘅意思。咁、但係咧都同我哋。关系咧唔会太大啦，因为我哋如果瞓觉系九点啊、十点啊、十一点，其实都已经天黑黑啦。咁、所以尽量真系唔好迟过十一点瞓啦，大家。 系咁啊，所以咧喺呢个二十四节气入边啊，大家就应该继续咧就注意住养生。咁啊都非常之好啊吓，咁啊喺呢一个嘅芒种嘅时间咧，就可以提一提我哋啊下一个嘅廿四节气系应该系夏至噶咯，即系夏天噶咯。 哦， 系啦，十五日之后啦，咁样啦。 系。 后嘅话咧就会有啦。 咁大家要留意住多啲补水啦吓。唔该晒 Terry， 今日倾住咁多先，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韩联社引述南韩国防部官员话，目前对北韩扩音喊话同埋散发反朝传单嘅限制已经被解除，军方做好随时开展心理战嘅准备，具体实施时间视乎朝方嘅动向而定。南韓政府決定終止919韓朝軍事協議全部條款效力，韓軍可以重啟對朝擴音喊話，具體實施時間取決於朝方是否再挑人。韓軍一個相關人士就說，啟動固定式和移動式對朝擴音器的工作已經準備就緒，可以在幾個鐘之內投入使用。除了擴音器，軍方今後將會考慮重啟散發傳單行動等。報道又說，韓方之前受限於軍事協議的活動已經可以恢復進行，軍方正是籌備實施西北島嶼海軍陸戰隊海上射擊、陸軍前線地區射擊訓練和團級機動訓練等任務。聯合國最新資料顯示，加沙地帶超過半數建築物因為衝突而受到不同程度影響。新一輪以巴衝突持續近八個月，聯合國衛星中心比對去年衝突發生之前、啱啱發生衝突的時候和上個月拍攝的衛星圖像。圖像顯示戰事已經導致加沙地帶五成半、一共137,000座以上建築被摧毀、損壞或者可能受損，其中16,000座以上建築物嚴重損毀，超過47,000座房屋中度損壞。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東北部在當地星期二發生槍擊案，兩個人受傷。內務部說，根據現場初步判斷，一個身份不明的人用氣槍射擊，當局正是調查肇事者的身份。檢察機關消息就說，有人在一座住宅大廈內向外射擊，兩個路人受傷。交通部門說，事發地點附近有汽車的玻璃受損，车内的人没有受伤，部分路段已经被封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东隧去港岛车龙到油荔村，西隧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 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车多，咁龙尾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咧都开始车多噶啦，龙尾接近科学园。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孟公屋。咁另外提翻大家啦，深水埗海潭街受到路陷影响，海潭街介乎钦州街同桂林街之间快线仍然封闭。咁现时车辆唔能够由桂林街左转入海潭街，驾驶人士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梗系冇啦。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香港金曲舞台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六月二十三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嚟啦！早晨七点三十六分，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yeah. 早晨啊小花，早晨 Vicky， 早晨各位， 早晨各位嘅家长朋友，尤其是如果你屋企有一个小朋友系准备升小一嘅话，应该陆续开始收到短信啦。今朝早， 哎、大家加油啊！ 好紧张， 我明白噶， 啱收到啦。 我明白噶，因为我自己大嗰个就三年班啦， 搞掂咗啦。 但系另外仲有一个咧系就唔系今年，系啦，出年就会收到啦，因为佢今年 K two， 系啦，出年就 K three， 咁就要准备升。小学啦， 系嘅，嗱，因为咧今日就系呢一个大抽奖啦，即系统一派位嘅公布日子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之前系透过网上嘅系统，教育局嗰个网上系统加埋智方便加好嘅话咧、就会早少少收到短信，知道嗰个放榜嘅结果系点样样嘅，咁啊，嘉明啱啱就收到啦， 系， 咁正路嘅话咧，如果你 系可喜可贺噶。 OK 喎，開心喎， 咁啊得啦，哎呀， 真係頭三名 啫，你一早講啊嘛， 有陣時問呢啲嘢你都知噶啦，我問嗰個我又驚問錯啊，尷尷尬尬咁樣， 你應該一早講啊嘛，我都唔夠，唔好意思話，我一路喺度， 我都係膽粗粗咋，我見佢自己有起題，我先夠膽問 啦，我諗住叫定早餐嘅， 係咪啊？ 係啦， 慶祝下嘛，係嘛？ 唔係慶祝下嘛？ 多謝，誒你知啦，始終咧雖然話今次嗰個放榜嘅派位咧，即係小一啊嚇，都係有超過九成嘅小朋友咧系获得头三个志愿嘅，咁、 啊、 但系都要惠及到其余嗰啲小朋友，可能咧如果阵间收到嘅消息未必系你心目中如意，又或者未必系你爹哋妈咪心目中觉得最适合你嗰间嘅话咧，唔紧要， 系 叩门嘅， 系啊， 游戏开始啦， 呢个必杀嘅绝招就系叩门啦， 音乐已顿顿顿顿， 系 就开始啦。 咁啊，而我自己嘅分享咧，就以前咧都有唔少嘅校长咧，即系同佢哋见面嘅时候，佢哋都会话，其实叩门咧就唔系话唔好抱住一个好沉重嘅心理状态，因为 長有呢個心理嘅話咧，其實好容易轉嫁去到俾小朋友嘅。 係啊， 係啊，小朋友都唔緊張，最緊張個家長。咁你反而輕鬆啲嘅心情咧，咁啊去叩門嘅時候，其實喺學校嘅表現會更加好。同埋啲校長都話，其實叩門咧個成功率都唔係話低㗎。咁你表現得好嘅話咧，好多時咧校長都會諗下嗰、那個叫人數嘅問題咧，係咪會幫下手啊？做得好嘅話，佢哋都想啲好嘅學生㗎嘛。 同埋我都發覺咧，喺叩門過程當中咧，都分幾樣嘅唔同嘅標準嘅。嗱、譬如話咧，當你去到叩門位置啦，即係話已經可能之前見過啦，又甚至乎到呢一個時候先至再見嘅話咧，都機會幾大㗎啦。可能去到即係所謂第三回合啊，所謂復活賽啊，都係喺呢一個月份咧會陸續開始㗎啦。 好似 NBA playoff 咁樣講到，好似有圍財賽，有復活賽，有即係外圈內圈咁樣。不過我知道咧，其實有陣時唔知點解咧，串流平台都會推送呢啲咧叫叩門攻略嘅片俾我睇啦。我覺得真係作為爹哋媽咪咧，真係至萬二分嘅敬意，因為咧 佢會 send 俾你睇嘅。 我都唔知啊，可能我嗰排咧睇開一啲咧中學生嗰啲學界籃球賽 哦，就以為所有學界都關你事啦。 可能係因為學界呢個關聯詞啊，跟住就搜到呢啲。 定係你係咪自己私底下 search 多咗嗰啲 BB 啊、育嬰啊、 千 學習啊呢啲字啊？有啲嘢你唔講得嘅，我唔好講住，唔好講住啊！ 我澄清翻， 你千祈唔好講住啊！ 我又冇嗰啲，又冇嗰啲趨勢，更加冇亂同癖，係大家可以放心，大家去放心。 我驚有啲嘢小氣，你唔講得啫。 我只係打籃喺嗰啲學界打籃球啲後生仔越打越叻，係啊， 係 啊， 咁佢哋真係喎，係 喎， 真係越打越叻。 禮拜六日咪嗰個阿馬貝利同阿 Noah 嗰個 event， 嗰其實都全部都係啲屋村嘅年輕人打噶嘛，咁啊好好啊！我見有局長都話：哇，即係如果細個有啲咁好嘅場地啊！我都成為一個女子籃球隊嘅高手， 係 啊， 何永源，何永源啊局長都有咁樣講，好厲害啊！ 其實我當年都有打過籃球噶，不過咧，嘉明做中學生嘅時候咧，嘉明媽就未到而家咁開明，佢純粹話俾我知，你入咩籃球隊啊？籃球男仔打嘅啫。 嗰陣時係吳明媽喎，唔係嘉明媽。 係啊，而家就通明媽，今日生日 係啦 ，Happy birthday！ 喂，嘉明今日好多喜事喎，嗱派位嗰度又派得都幾厲害。 Okay, okay. 我估系啦，跟住阿妈咪又 Happy Birthday 啦。喂，咁人逢喜事精神爽， 原 来 着橙色真系有啲作用的， 系啊。 所以我哋神功第一 线，不如你俾个 number 我啦，好嘛？ 我今日我请食早餐， 你俾个 number 我啦，不如讲笑啫。 不过又咁，即系着住橙色咧，自我感觉良好。趁翻住我哋近排经常同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见面嗰张嘅海报咧，巴士同埋港铁都会见到我哋，都系用橙色波做衬底，可以带到啲好运俾大家吓。建议如果未出门口嘅话，着翻啲鲜艳啲嘅颜色， 好啊、 精神爽利啲啊！祝你好运。咁啊，讲翻呢一个小学嘅紧张阶段啦。今日呢一个正式公布嘅统一派位嘅结果咧，如果你系经传统嘅方式去到做登记，譬如话经学校派嗰张硬体嘅纸去到入纸嘅话咧，就会晏少少啦。十点钟嘅时候咧，都会点都收到短信噶啦。咁、然之后再会补翻一封今日邮政嗰边咧，会系亲自上门送俾你嘅挂号信。记住有人喺屋企开门吓，要签嘅。今日签唔到咧，听日签啦，唔紧要。呢两日噶啦，都系呢两日嘅事。咁啊，祝大家有一个开心如意嘅结果啦。 好忙啊！突然间觉得要喺屋企收挂号信呢件事咧，哇！即系好多年未试过。除咗咧平时啲票簿咧， 系咯， 你用完之后咧，讲真，佢都系求其设翻张卡喺你嗰、那个嗰、那个邮箱嗰度，跟住你自己去翻邮政局嗰度攞噶嘛。咁但系如果喺屋企定时定候等嘢攞咯，都已经好耐冇呢支歌仔唱。所以即係又第二次講啦，即係做爹哋媽咪呢、這個第一個關咧，就係呢個小一嘅關口。 我啲幼稚園， 幼稚園 其實都係噶。 而家好緊張。 而家咧一定係個套路係咁嘅。你入到一間好嘅幼稚園，就會覺得咧係小學方面咧個難度又係啦係啦，咁啊難度又低咗，咁啊可以即係總之樣樣嘢咧越早做就越好。 我信你哋講噶，你見我都冇 argue 嘅，你講乜我就話係啊係啊，我好啊好啊，即係又係嗰啲贏在起跑線論係嘛，類似。 嘉明就喜意唱下反调嘅，因为咧嘉明从来揀学校咧唔揀龙嘅，点解咧？因为我自己相信而家呢个年代咧冇乜得龙嘅，就算我而家呢个时候我揀嗰间幼稚园有直系嘅小学、直系嘅中学，甚至乎大学都有少少拉楞嘅话咧。我个小朋友未必可以坚持到十几年都系同一个嘅校网啩、哦， 即系龙即系一条龙啦， 一条龙 意思系唔系？因为即系唔系个个都系家长，可能啊 Vicky 而家听咩龙啊？ 咩龙年咯， 系啦， 系咯， 系啊，即系其实一条龙咁样。咁但系我都知道依家好多家长都为到子女去未雨绸缪啦。其实即系方方面面都有好多，基本上啲家长们啲心神都系为到子女去奔波劳碌噶啦。 所以呢，如果有啲家长朋友啦，都会坚持话：，哎，我想小朋友咧一次过搞掂晒佢啦。咁所以我想拣啲一条龙嘅学校，有晒中学嘅，就唔使再反啦。咁六年之后我可以，哇，真系拍拍手，我就可以顺利过渡啦。咁样样。咁但系又有啲小朋友如果读得开心嘅，当然好开心啦。咁但系如果本身发觉间学校可能读咗两三年，未必真系适合咁。当年咁紧张嗰条龙，究竟又系咪真系适合喺度坚持多十几年呢？ 系 咯 系 咯，咁都系一个几有趣嘅。 我都觉得系啊。嗰阵时咧，曾经喺外国咧，有啲朋友同我讲咧，话真正嘅一条龙咧，系你 college 十三班咧，有一间学校咧系嗰个 college 开嘅 U 嚟嘅。咁真系你基本上由细到大都系读同一个品牌嘅学校，即系叫做譬如当呢、這个。白元浩中学咁先算，你由白元浩幼稚园读到白元浩小学、 中学、 中学到白元浩大学， 哇！ 即系外国系好多呢一样，即系嗰条龙啊，香港条龙都短啲。外国嗰条龙咧再长， 再长啲， 系啊，即系长龙。 我又听过咧，有啲家长咧就喺度讲话，佢哋都系未必会特登去到选择一条龙嘅原因咧，唔系话因为辛唔辛苦真系冇所谓嗰啲，系佢哋想自己嘅小朋友咧喺小学升到中学嘅过程入边，佢可以再结识更加多嘅朋友，咁、令到佢可以即系每一样即系社交啊各样嘢咧，可以再建立得好啲。因为如果你小学升中学，其实都系同一批嚟嘅啫， 系啊， 系啦。咁就算我自己仔仔间小学咧。其實佢一年班到三年班都是同一批嘅同學嚟嘅，咁、但係去到四年班嘅，即係等佢哋習慣咗校園生活啦，好、習慣啦。嘅時候，先至咧就等佢啲學生就打散翻，係啦，咁亦都可以等佢哋再識翻多啲嘅人啊，咁我覺得呢個安排都幾，我覺得都幾好，我覺得都幾好。 同埋都有啲家長朋友咧，會曾經同我分享過咧，喺呢一個揾學校嘅過程當中咧，男女校係香港其中一個比較熱門嘅搜尋器啦。因為始終咧喺香港嚟講，都仲係堅持會有男校同埋女校嘅。有啲小朋友，你以為佢讀咗單性學校嘅話咧，會乖啲，又或者係會會順啲。会唔使咁快讲拍唔拍拖住咁样，咁但我都发觉喺而家呢个年代， 做咩望住我讲？我同小白都系读男校嘅，不过咧我间男校都冇坚持啦，依家变咗男女校啦，因为收生不足嘅缘故，定还是系因为 我嗰间好似而家都系男女， 定还是系因为信仰？我都好耐冇翻去旧生会开会， 我嗰间就冇信仰嘅， 系啊系 系啦，咁啊， 但系都系坚持做紧男校，定还是 好似系男女啦？ 中六七都变咗男女，我印象之中系 而家好似系 中六啦。 Junior 都系已经变咗系男女啦， 系啊系啊，依家好多学校其实即系你真系除咗啲超级传统，即系创校百几年嗰啲，仲有坚持紧。其实好多学校你历史唔够悠久，或者其他嘅一啲即系想多元啲啦。我估简单来说就系、总的来说就系多元嗰一个学习嘅环境，咁所以就即系都变咗男女女校咯。 收生嘅数目几多一个好关键 啦，即 系你谂下，你仲特登去拣择我淨係收男仔嘅，係 啦， 都睇翻小朋友自己本身係咪適合讀呢一種嘅學校啦。 我唔適合㗎，我舊時細個 我都覺得你係唔適合咯。 我以前覺得我適合㗎， 最唔適合， 我覺得幾好玩， 哈哈爸爸嗰啲 你係啊，我唔係㗎，我好諗㗎。 嗱，我覺得我四歲就應該拍拖㗎啦，但係又冇得拍拖喎。 冇啊，到而家都仲記得我讀緊幼稚園嘅時候啊，K two 暗戀嗰位嘅男同學個名啊， 係 啊， 你都係戀。爱路啊，同我一样系啊， 但系结果我喺度读女校咯。 系啊，爱情系浪漫噶嘛，系咪先？追求爱情咯，冇错嘅。系啊，不过中学生不应谈恋爱，你追求还追求，谈恋爱还谈恋爱，两件事嚟噶。 应该唔应该都 系 啦，未必系我哋讲啊。哎呀，但系讲翻呢个考试，因为咧到叩门阶段咧，都系好多系学术方面嘅考试啦。即系去到最后关头，究竟而家音乐椅呢一个游戏开始嘅时候，学校们想拣啲乜？乜嘢嘅学生咧嚟紧想收啲乜嘢类型嘅学生咧？又甚至乎当佢去到最尾见家长嘅时候，会有啲咩见闻咧？啊，我今日开始咧会系今个月份家长考牌学堂咧，请为一位嘉宾，咁佢都见好多学生嘅，咁啊阵间听下佢点样讲。但系一个咪后嘅故事咧，我可以而家先同大家讲咗先。 好啊， 我冇问过佢嘅吓，我估佢俾我讲过。咁但系我从我把口讲，比较方便啲。嗱，咁因为佢呢一间学校咧，都好多人去面试嘅，讲紧每年系超过6000人面试嘅小学嚟嘅。 咁所以咧，都見好多唔同嘅學生啦。佢以前即係在位，仲係做緊校長嘅時候。咁咧，話説有一次咧，有一 round 第三 round 咧，就係會見家長嘅。咁由邀請到一位小朋友。咁呢位小朋友咧，喺頭嗰兩次嘅面試嘅當中咧，都有一個畫畫嘅環節。 嗯。 據聞原來呢一個畫畫環節咧，其實係唔計分嘅，係純粹打磨時間啦。然之後等啲做老師又或者係做所謂考官啦嚇嘅工作人員咧，可以有翻多少少時間去整理翻啲文件啊，睇下啲分数点样排嘅啫，咁咪俾啲小朋友可以去画下画咁样。平时咧真系画啲动物啊、海洋生物啊咁样样啦，或者植物啊咁样。Vicky 要准备纸巾，咁就话说咧。喺呢一个嘅小朋友面试嘅期间画呢幅画嘅时候咧，画咗啲好唔一样嘅嘢。咁啊，到咁啱好彩咧，到第三次见家长嗰一 round 咧，又真系入咗围，邀请咗呢一位男仔嘅爸爸妈妈嚟到做埋第三次嘅面试。咁啊，应该如无意外收佢噶啦，咁样。咁啊，好啦，邀请父母一齐嚟嘅时候咧，就净系得爸爸一个人嚟。咁跟住咧，学校都觉得可能妈妈唔得闲啦咁。咁好啦，咁大家一齐坐低，再讲下呢一位男仔佢喺头嗰两次面试嘅表现。咁发觉佢都好叻啊，好醒目啊，咁样。不过咧，去到画画嗰个环节咧，佢有啲几特别嘅状况。咁啊，攞咗佢嗰幅画走出嚟啦，就见到咧，人哋通常都系画动物嘅，佢就画咗一个十字架，然之后一个好细嘅人喺呢一张图画上面，差唔多好就冇噶啦，但系好靓，好俾心机去画。咁啊，于是乎就问下爸爸，觉得呢一幅画有啲咩感觉啊？咁爸爸睇到唔够。有几秒开始喊落泪，点解咧？原来呢一位嘅男仔最近妈妈离开咗。 哦， 原来咧呢个男仔透过呢一幅画，哪怕系面试嗰几分钟画嘅画，表达到佢内心一啲未解决、未处理嘅情感。咁啊，于是乎咧喺第三次见家长，平时就系基本上系最关键嘅时刻，去到讲呢个小朋友入唔入到呢间小学，但就变成咗一个可以帮小朋友去处理佢情绪，帮埋爸爸一齐去揾到个解决方法嘅一个好机会。所以其实呢一个面试未必净系所谓定生死，你嚟紧会系读咩学校，反而系俾你更加了解清楚自己嘅小朋友究竟心目中系谂紧啲咩嘢嘅咧。 I got you covered when there's no one at all. Oh yeah, and I see through the night when you got demons try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walls. There ain't no kind of line that I wouldn't cross if you need me to. You're out here searching for signs, so I think it's finally time that you knew. Nobody got you the way I do. Whatever demons you're fighting through.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星期三啊，朝头早都系同大家咧关心一下健康嘅，即系希望大家都有健康嘅身体啊嘛。 好， 咁咧我最近咧睇咗一篇嘅报道咧，佢就话其实应该话身边咧前排都有人同我讲话，哎呀唔好饮咁多胶樽水啊，即系自备水樽啊咁样嗰啲啦。咁跟住再喺呢一个议题里面咧去深究落去，咁就发现咧其实真系嘅，原来咧喺我哋生活当中咧有一样嘢我哋系好难去避免得到嘅，你估系咩？估唔到咧，三个字嘅微塑胶，系有啲难估嘅。 咁即系周围都系， 系啦。原来喺我哋好多唔单止净系胶樽有个胶字啊，其实有好多嘢咧，我哋喺生活上面好难避免到又吸收到喺微塑胶。咁首先睇下微塑胶咩嚟先。 好， 其实微塑胶咧就系纳米塑胶嘅直径少于五毫米嘅塑胶颗粒，即系一粒嘅塑胶咁样。咁咧，原来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之中咧，喺有好多各式各样，除咗系一啲嘅塑胶产品之外咧，有好多唔同嘅嘢，我哋冇谂过嘅地方都会有微塑胶嘅。嗱，首先咧，好似系我哋女士啦，我哋每一日都会护肤啦，我哋会清洁我哋嘅皮肤啦。原来系一啲嚟自磨砂皮肤嘅用品咧。都系入边咧，系会有呢一个嘅微塑胶嘅，甚至乎我哋唔会食落肚，但系我哋会摆入口嘅牙膏。牙膏入边咧，原来都系会有微塑胶，甚至乎咧喺我哋嘅衫啊，我哋衫嗰啲嘅合成纤维咧，其实都会产生到微塑胶嘅，即系其实我哋系无论系食唔食落肚啦，喺我哋嘅皮肤咧都会吸收得到，系啦，都会掂到。系啦，咁都會影響我哋嘅身體嘅喎。咁究竟會影響啲乜嘢咧？其實就會有研究咧嚟到去指出啦，原來呢一個嘅微塑膠咧係會引起我哋身體入面咧係會有發炎嘅。会令到我哋咧会受呢个免疫系统会受影响嘅， 有炎症 系啦，有啲慢性嘅炎症啊，会破坏我哋身体嘅血管嘅内膜、细胞膜等等，甚至咧系会令到我哋有心血管嘅疾病啦，甚至系中风嘅风险咧都会咧系上升四倍咁话。系啦，咁既然呢一样嘢我哋自己平时系好似唔可以去分割得到啊，即系你甚至唔会话我真系。戒鎖曬所有嘅膠樽就會冇接觸到到， 即已經融入咗我哋生活入邊啦。咁點樣可以避免接觸少啲咧？ 冇錯啦，咁原來都有一啲嘢咧係可以幫助我哋食完之後咧，我哋可以去排翻呢啲毒素出嚟嘅。係、 哦、 啦，咁有啲幾樣嘢咧，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或者了解一下嘅。嗱，首先咧就係、是、第一就係、是、抗氧化劑。咁無論係食物啦定係補充劑，抗氧化劑咧都能夠令到我哋吸收到一啲嘅營養素，令到我哋可以容易啲排毒嘅。咁第二。二样咧就系、是、可以讲下少少就系究竟抗氧化剂入边有啲乜嘢啦，即系譬如抗氧化剂我哋喺维他命 A 里面可以有嘅，咁维他命 A 可能系食多啲菠菜啊、红萝卜啊，维他命 C 有啲咩咧？譬如奇异果啊、彩椒等等，去到维他命 E 啦，维他命 E 咧就系一啲坚果类嘅，譬如系杏仁啊、腰果等等。咁我哋食多啲呢啲咧，咁就可以有助我哋排毒啦。 好。 咁另外第二样嘢咧，可能小白咧都好中意食嘅，经常都会吸收到噶啦，就系 omega 3。 吓，点解会特别吸收到啊？ 你同仔仔都中意食啊嘛？ 哦，深海鱼 系啦，系啦， 其实我都唔系成日食三文鱼， 系咩？ 系咩？ 系我唔系成日食噶。 居民都系话真正嘅日本人其实好中意三文鱼。 系啊，仔仔嗰啲都好中意食日本嘅寿司嗰啲嘛。 可能都系嘅，系啊。 但深海鱼我反而中意食，即系譬如喺啲街市买斑嘅都系啦。 即系蒸鱼。 系啦，蒸鱼正。 龙趸。 几 贵啊！ 一去就去到龙趸。 系啦。我都系买一嚿仔嘅啫。 冻色斑。 系啊，唔好逐啲讲班，因为有啲班都系养班嚟嘅，养班又唔系深海鱼同埋龙趸都有养殖嘅，依家内地嗰度，咁所以鱼啊，好深究嘅。总之讲翻你嗰啲营养价值就，总之食多某一啲鱼就可能有机会就排走嗰啲叫微塑胶，系咪啊？ 系啦，冇错啦，因为 omega 3咧，其实可以保护我哋嘅细胞膜啊，亦都可以保护我哋细胞膜嘅完整性，咁就咧避免呢啲微塑胶去入侵咁样。咁第三样嘢咧就系益生菌啊，咁益生菌就可以大家都知道啦，就系令可以有利于我哋嘅肠胃可以好好咁样去消化，然后有排毒嘅功能嘅。之后咧就系中草药咯，原来中草药入边咧，姜黄甚至系蒲公英咧，都系有助我哋嘅肝脏去排毒啊。 蒲公英食得 噶？中藥係啦，佢會曬乾嘅，喺啲中藥鋪有噶，係啦。咁原來 係 啦， 我反而有個迷思啊，即係突然間咁諗，蒲公英點曬乾咧？咁佢 捉飄走， 佢已經周圍飛噶啦。 佢應該有啲嘢係 點樣採蒲公英？ 點樣採佢翻嚟？ 係咯，都揾啲中醫師問下先。係咯，點樣採蒲公英？ 應該簡單啲，喺佢種植嘅時候，即係佢一個種植場，佢一個種植場應該已經採摘。 專係種蒲公英嘅， 我都唔知啊。其實不過你要去到呢啲 揾翻中醫師， 係中醫啊，啲草藥嗰啲實有方法㗎。即係有陣時你去睇中醫咧，佢咪叫做畫咗好多嘢喺度嘅。即系好料嘅，咁但系佢就执药啦，喺嗰啲百子柜嗰啲执啦，跟住佢就话：，哇，這個、呢个咧，点解要咁贵？佢要话俾你听噶，因为某啲名贵啲嘅嘢咧，佢话嗱呢一样嘢咧就系、是。点样啊？干制七七四十九天，点点点嚟噶？ 即系好似嗰啲我哋成日话木棉咁样嗰啲一个花咁，你之前街都好多啊，但我哋都唔会执噶嘛，亦都唔可以执啊嘛。咁你要去翻呢一个药材，你就去翻药材铺买噶嘛， 唔好自己嚟， 唔好自己嚟， 千祈唔好自己 做晒噶嘛。 虽然有啲阿公阿婆都自己嚟， 都会执。 咁但我都理解唔到佢哋执嚟做乜嘢嘅，系 晒干咯，唔知啊。 系咯，可能有药用啩，我都唔知。 咁最后仲有几款啦，就系可以帮助我哋排毒嘅，就系活性炭啦。其实活性炭咧就。黑色而家好多食用材料咧都会有噶，譬如我攞嚟整竹炭嘅面包啊、蛋糕啊，我自己都试过攞嚟做蛋糕嘅，好食嘅。咁但系的而且确咧系会令到我嘅肠胃通便得好顺畅，所以大家如果咧都可以试下用呢一个嘅活性炭天然食用色素咧，都可以排毒吓。 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揾嚟啦，我哋一啲港股嘅专家朋友啦，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喂，早晨啊！ 早晨啊，同你哋一齐跟进下琴日港股表现啦。咁啊，港股琴日都有升嘅，啊最多升百几点嘅，最后尾市咧就升幅收窄，升四十一点度啦。咁啊，见到咧港股琴日咧成个大市嘅走向咧，就反而系啲资源类股份咁啊，譬如啊北水咧十亿就买呢、這个演矿咁样啦。咁你会睇到，咦旧时都未必资金会流动到呢一类嘅资源类嘅股份啦。咁但係睇到咧資源叫做板塊輪動啦，就去到呢一類嘅股份啦。咁啊 ，Kenny， 不如交俾你去講下咧，其實近排港股咧係咪都有呢個趨勢咧？ 其實資源股咧又唔係話 近排先至係強嘅。咁嗱，你睇到鉛礦咧，其實都有15.5啦，即係喺四月初，咁最高都去到20嘅喎，即係個零月嘅啫。咁而家即係雖然跌咗落嚟之後，而家企翻穩啦，咁但係都係即係高於呢個係即係四月初嘅水平啦，而家18.5。咁都睇到其實如果你話係油股就不再話下啦，三重油、鋼銅啊呢啲咧，其實都係升勢都喺路都係唔錯嘅。咁我諗呢批股份咧，嗱再分開細分係啦。咁如果你話喺資源類股份方面咧，就三重油就一定係個賣點，就係嗰個中特股，典型中特股啦，就派息夠高啦，同埋股值係夠低啦，同埋又受惠翻油價啦。咁跟住下一批梯隊咧，就係好似頭先講嗰啲鋼銅啊，或者樂木嗰啲啦。咁呢啲咧就係受惠翻嗰個係需求係回升啦。咁因為大家都我哋之前節目都講啦，個銅價其實近依半年咧係升得好犀利嘅，係啲高位嚟嘅。咁最主要都係受惠翻咩咧？新能源車啦、電動車啦，即係對於嗰啲係銅嘅需求啦。咁甚至乎而家我哋都開始節目講一樣嘢，就係咩啦？之前大家成日講 AI 咁啊 ，AI 可能就依個係直接本來最受惠就係 Nvidia 噶嘛。開始而家大家都發覺話，原來個個都用 AI 嘅話咧，其實用啲咩最需求大咧？電力啊嘛，啲因為啲運算啊、啲算力方面咧都係大功率要好電噶嘛。咁所以咧就其實你見到咧。好多嘅電力類股份方面咧，都累積咗好大嘅升幅嘅。咁如果你要鋪即係電纜嘅，就需要銅啦。咁所以你見到啲銅啊，呢啲有色金屬方面咧，嗰個價格同埋需求都係上升嘅。咁甚至乎如果大家即係題外話啦，講開就係你睇到除咗 Nvidia 之外咧，譬如留意翻咧，因為近排咧開始多咗一啲係嗰啲係芯片公司啊，或者係啲data center 就搬去邊度咧？東南亞。譬如越南啊呢啲咧，因為佢哋嗰個電費夠平啊嘛，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好多呢啲東南亞嘅電力股咧，其實近排都係分高嚟噶，因為對佢當地嘅電力需求咧係大幅係上升啊嘛，咁所以其實除咗話中特股概念之外咧，咁依一啲嘅依啲嘅資源類股份方面咧，都有佢實際嘅基本面嘅改善嘅。咁如果講到煤股咧，其實都唔差，睇到譬如好似依個係108神話你見個圖咧係不斷反覆咁上升嘅，基本上年初係30多蚊嘅啫，而家講緊成40蚊嘅啦。 咁所以資源類可能有啲細股民咧，有陣時都會擁抱一下睇下啦。咁啊頭先Kenny 都幫我哋做咗個面面觀啦。咁啊與此同時咧，今日想同Kenny 講下恆指嘅走向啦。咁啊嗱，琴日咧就收報18,444啦。咁啊真係企穩唔到喺18,500嗰度喎。不過嚟緊咧，真係有冇機會係喺19,000或者甚或乎20,000之間做一個來回整固咧，因為嚟緊都真係有好多相對好嘅一啲消息，同埋咧有一啲新嘅預示，譬如七月召開嘅三中全會啦，咁啊講咗兩日啦。咁與此同時，譬如琴日中證監咧亦都預告咧會提一啲新嘅政策啊。咁提到呢啲叫六家嘴論壇嘅新政策咧，應該相對都係正面嘅，就少啲規管嘅，應該都係一個擴容啊擴資嗰度有啲新嘅方向。咁當然今次就未定案啦，但系都系市场业界都系睇得相对乐观，啱唔啱咧 ，Kenny？ 咁啊，恒指嘅走向亦都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好嘛？唔该。 所以相對嚟講就係依一排咧個市係整固為主啦，因為大家都等緊三中全會啦，同埋香港就梗係等七日啦。但係會唔會就之前我哋講緊譬如好似呢個H 股，就係會唔會有機會咧係免股息税啊？或者係呢個係嗰個文匯櫃台會唔會係可以加入滬深港通啊？呢啲落實嘅消息嘅話咧，會唔會喺七一個時間咧就會公布埋啦？咁內地當然頭先你講啦，新中全會都可能會進一步資本市場優化咯。咁呢啲都係大嘅方向嚟嘅，我相信都係嘅，因為睇翻今年除咗呢個開始國九條啦，跟新國九條，跟住就係中港嗰個係資本市場方面嘅五條啦，即係呢個中證監啦。都睇啲大嘅方向方面咧，其實國家都想推動翻嗰個資本市場嘅發展，同埋個佈局係清晰咗噶啦。即係內地 A 股方面咧，就其實都係會 focus 翻喺嗰個係股東權益啊、股東嘅一個係穩定嘅回報裏邊啦。反而一啲係增長型嘅或者一啲係比較進取嘅，可能就會係交俾香港嘅資本去市場去做啦。所以你見到其實就A 股，你知而家就上市 IPO 就難好多啦。咁調翻轉咧。就係鼓勵係香港， 咁好似就係啱啱都有個18C 就順利係上咗市啦。 係啊。 咁第二呢今日我都會去前海嘅。咁呢就係內地前海方面都搞咗一個係即係股票市場嘅論壇啦。咁包括有港交所啦，有我哋會啦，同埋有啲投行啦，都係係對返呢就內地一啲 potential 嘅企業呢就點樣嚟香港市場方面呢係上市嘅。咁所以都睇到個佈局呢清晰咗嘅。 嗯，咁 Kenny 真係傾多啲生意返嚟香港啊，希望我哋香港有啲唔同嘅 IPO 啦。咁依家都好好嘅，咁譬如琴日內地呢個 AI 藥品研發公司咁啊，即係琴日招股咁見到都有捧場客嘅，都超購11倍啊 ，Day One 已經。咁啊，大家繼續睇下個新股市場嘅回暖啦，咁樣。嗱，與此同時講緊回暖，除咗新股，最後關心埋內房股啊，咁啊點解咧？內地樓市咧持續下行啦，咁啊金融監管機構咧5月17日就出呢个政策组合权救市啦，咁啊，去到上海都真系啲新楼销售都开始咧越嚟越理想，咁啊有大行报告就指出啦，预期咧内地嘅楼价咧将会喺6月至9月内咧加速企稳啊吓，咁啊对一啲优质内房嘅睇法咧就更加积极咁样，咁啊点样定义优质内房？应该喺个内房债就唔会负债连连，同埋成日都好似就执就执，又即系有啲真系好危殆噶嘛，你见佢都系，即系都几夸张，即系可能五六年前睇到佢股价系10蚊，依家得翻1毫子咁样，或者得翻1蚊嘅咁样，真系就难搞啲啦。好啦 ，Kenny 交俾你，最后帮我哋分析埋内房股板块啊，好嘛？唔该。 嗱，我覺得比較簡單啲嘅，就係如果優質內房嘅話咧，與其你去分析嗰啲財務報表啊，嗌嗰啲嘅，就咧對一般投資者嚟講嘅話咧，都係幾吃力嘅，都幾複雜嘅。咁其實咧，我哋第一次冇都講過，好多年都係啦，你都係買翻國企背景嗰啲啦。咁呢啲就肯定一定優質內房啊，譬如好似越秀啊，或者係依個係華潤置地啊，或者係688嗰啲啦。咁事實上你睇翻好似越秀咁樣，其實4月初係講緊3.5啫。咁喺呢個5月嗰陣時最高係6.8，而家咧都有6.2，咁你相隔3.5、6.2、6.5、6.2，升咗唔少嘅喎，其實咁擺到明係優質啦，因為呢個問題就係、是第一，首先你唔使擔心佢財務狀況先啦，佢唔會有嗰啲 default 問題啦。第二，我哋都之前講啦，內地嘅即係將比幾都係內地嘅買人士。經過之前咧擔心補交樓嘅問題之後，你再買樓嘅話咧，咁我相信你都會揀翻有官方背景實力啲，起碼可以交到樓啊嘛。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勝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嘅。 係，唔該曬 Kenny。咁我係下個禮拜再傾咯，拜拜。 好，拜拜。 算好，一碰到3秒钟都醉到，被你画上记号，像秘密要泄露，凝望你。Thank you. 做对戏中主角，花一辈子对话。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六月五号嘅今日，亦都系世界环境日。咁、近排除咗有阿超英哥嘅超英哥呢一首好爆嘅 rap 歌之外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诱因等大家去关注一下我哋身处嘅世界环境系点样样嘅。嗱，讲紧唔系净系我哋环顾嗰个风景咁简单，唔系话啲高楼大厦点样样喺香港边一栋又起得最靓啊咁，但系反而咧系睇翻世界唔同嘅地方咧，都真系有好多不同类型由天然嘅灾害去对我哋人类造成嘅一啲嘅环境嘅破坏咧，都需要大家起码每年有一日去关注一下，之后希望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生活习惯。 一日都太少啦，应该有一个月啦，系啊， 最起码啦， 系啊，世界环境月啊， 系啦，今日关注咗之后，会唔会喺你嘅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少少嘅影响？嗱、譬如话咧，点样去帮到小朋友去到做呢一个嘅价值观嘅注入咧，都几有趣嘅。近排咧访问咗一位都系做呢一个香港环境保育嘅一位嘅人士啦，咁佢咧就同啲唔同类型嘅小朋友嘅团咧，去到做一个嘅环境意识嘅注入，譬如。当然香港有很多不同的很漂亮的公园、地质公园又好，我们很多自然环境的一些保育的、地区都很值得大家去见一下，去参考一下的。不过有时自己家长和小朋友亲自去的话，未必可以知道、这棵树是什么品种、或者这个动物是什么物种、在这一方面的配合呢，就可以有些坊间不同类型的团可以跟一跟、 是啊，还有之前小白曾经在节目都讲过呢，说渔护署有个 APP 的嘛， 是啊， 你可以影低一些、植物，咁咧佢好快就會 sense 到啊呢一種係乜嘢嘅啊種類。 其實佢而家每一棵植物佢都有個 QR code 啦，咁呢個當然更加方便啦。咁坊間亦都有一啲嘅 app 咧係影咗相之後咧，佢用個人工智能 AI 辨識佢到底佢嗰個品種係啲咩？ 好似 Y search 咁樣啫，即係你而家你知道個咩？即係你 影張 label， 求其一支酒你唔知佢何方神聖，你影一影，連嘅價錢即刻下邊個掣叫 buy now， 係啊， 叫你買。嗰啲 app 真係好犀利，因為我都有用，我種好多植物啊嘛。咁譬如塊葉黃咗，佢係可以 scan 到，然之後即刻同你講分析究竟有啲咩原因，咪缺水定係缺陽光？係啊，或者佢需要有啲乜嘢嘅肥料，你要幫佢。 好叻啊！你哋个个都系专家，系啊，咁、交俾你哋得噶啦。 app 真 系专家， 使唔使俾钱噶？我想问呢啲，我真心问嘅。 有唔同嘅，有啲又要俾钱。 唔系咁要俾钱都好正常啊！你嗰个技术含量咁高， 咁劲系咪？ 咁高你又唔好祈求所有嘢都系天跌落嚟俾你啊！ 有啲免费嘅真系。 嗱咁我都知道咧，譬如话系有啲唔同嘅植物嘅 app 啦，咁佢可能帮你分析棵植物啦，亦都有啲咧近年都系新兴。乜嘢都 AI 噶嘛，你可以将嗰个盆栽嗰个盆啊，换咗个 AI 盆，咁点算咧？呢、這个盆咧系有个样噶，咁你淋水淋得够唔够？佢开唔开心？佢有个样俾你睇， 太多又会喊、 啊。咁佢真系有感受咁样样，好似话翻俾你知，究竟我而家呢一刻你照顾得我好唔好咁？呢个系家居环境嘅一个小点子啦。咁但系咧，譬如话。家長暑假期間都可能會去啲主題樂園啦，有冇留意過？原來香港都有啲主題樂園咧，係有緊一啲好勁嘅太陽能板啦，又甚或乎咧，其實佢哋本身園區入邊都有好多不同品種嘅植物嘅，甚至乎咧呢啲園區佢哋自己，無論係國際品牌又好，本地品牌都好咧，都有花藝或者係園藝嘅專員咧，去到負責點樣去處理呢啲樹嘅設計啦，點去做 奇妙嗰一條路嗰度咧，佢嗰啲樹都係好似去咗。 外国咁样嘅， 系 系有阵时驾驶入去好奇妙嗰条路嗰度，你就觉得，喂、哎，啲树木都奇妙啲 嘅。系啊，咁所以近排咧就有一啲嘅本地嘅朋友仔咧，就系揾咗一啲系入去主题乐园，帮你去到分析究竟呢一个主题乐园当中嗰套戏，嗰、那个公主佢喺边一个地方？原来真实世界入边嗰个地方真系有啲濒临绝种嘅植物或者系动物噶，又甚乎你喺园区入边见到啲假嘅动物，佢话俾你知，你去到亚马逊嘅时候，佢全世界得翻几多只噶咋咁。就全部将你个主题乐园嘅体会咧，立体地升级到去个环境保育噶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积涛报道新闻。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葡萄牙里斯本主持召开葡萄牙中资企业圆桌会，他说有关国家对中国不公平竞争的指责完全站不住脚，中方倡导合作共赢，但是不回避亦都不惧怕竞争，欢迎良性竞争，反对压制打压的恶性竞争。王文涛说，公平竞争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和国际交往的基石，不能够任由少数国家来定义。真正的公平竞争应当是自己努力跑得更快，而非想方设法绊倒别人。应当是开放合作、平等互利，而非封闭排他、拉帮结派。王文涛在会见葡萄牙经济部长雷斯的时候说，欧方近来采取的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严重干扰双方产业互利合作，影响中国企业在欧投资发展信心，中方愿意同欧方平等讨论双方经贸关切，在扩大合作的基础上公平竞争，令到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得更好。印度选委会公布人民院即是国会下议院选举最终点票结果，执政印度人民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获得过半数议席获胜，全国民主联盟取得295席，其中现任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获得240席，主要反对党国大党获得99席，而国大党主导的反对派联盟获得231席。莫迪在位于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选区获胜，当选人民院议员。舆论认为莫迪有望再度连任，成为继开国总理尼克鲁之后第一位连任三届的印度总理。聯合國承諾人道主義援助行動不會離開加沙地帶。負責人道主義事務的副秘書長格里菲斯在任內最後一次記者會上說，除非安全情況急劇惡化，否則人道主義工作者不會離開加沙，留守當地發放物資。格里菲斯形容發放物資現在更加像是承諾而非現實，因为战事令相关行动变得几乎不可能进行，再次呼吁以色列开放进入加沙的所有口岸，确保人员安全，扩大准入并且发放许可。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3， 日元 155.29， 瑞士法郎 0.891， 加元 1.368， 人民币 7.24，英镑对美元 1.277， 欧元对美元 1.088， 澳元对美元 0.66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8。 日经平均指数报38380点，跌45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329.09 美元，卖出 2329.32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啊，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亦都影响到沙沥公路啦。去翻狮隧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愉翠苑嘅。咁再重复多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沙田路啦，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另外沙沥公路去翻狮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愉翠苑。咁而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但系香港仔隧道去翻红隧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油泥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车多，龙尾就过咗木棉下村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我都做得到。今日就星期三，星期三啊，继续关注一下自己嘅身体健康。 要啦， 所以今日就系大家一起做下 body check 身体检查。 哦、有冇要出街做噶呢、這个 body check 系嘛？ 可以喺屋企嘅，其实。啊、我哋坊间咧有好多唔同嘅测试。 都是 body check 的第一步， 做咩量翻量一啲嘅状况，每日度一度先 咁，度一度先系啦， 又 OK。 不过度体温咧，可能我有小朋友啊，系其实我都度得几密嘅， 系咪啊？ 系啊，一有小朋友发觉佢，我、哦、有啲攰，咁同我讲咧，我又度噶啦， 都系嘅，基本即系用手测，然之后再去睇下佢，诶、哎，你有冇个嘴仔有冇科科啊？你知近排啲手足口又嚟啦， 系啊， 都系基本嘅一个出门口之前嘅健康检查嚟嘅， 都惯。 讲起量体温咧。以前在我小三的时候，因为那时沙士、我就是最深刻印象，日日都要量体温翻学。那时候是有体温的簿的，你每一日都要量完之后呢，要家人帮你签名的。 嗯、 我觉得这个 是我自己的个人量体温的深刻的、就是、回忆啦、记录啦这样啦。其实我觉得刚刚小白讲得很啱的，虽然今天说是要做身体检查、但其实有很多身体检查呢不是我们想象到又要 book 啊咁复杂啊，要出去的。可能就是去 check 下我哋对眼，即系我哋去眼镜铺，系啦验眼，系啦睇下有冇深咗近视咧咁样。 唔好特登行入去话，你帮我验眼， 点都要扮啊！我嚟买眼镜 又唔帮衬，你咁样 有好多都好好噶眼镜师傅，佢哋有讲啊，因为我以前都戴眼镜噶嘛，但系而家就因为做咗嗰、那个 激光嗰啲 friend 啦， 系啦嗰啲 friend 啦，咁而家就冇咗近视嘅。咁但系嗰阵时，譬如你 你要去配隐形眼镜又好，你要定期去配噶嘛，或者真系一副眼镜嘅时候，佢都话其实你定期过嚟 check 下对眼咧，冇乜所谓噶，因为佢哋话咧喺铺头里面咧冇乜嘢做，你过嚟反而 check 有个伴系嘛， 希望唔好听到我哋今日嘅呼吁，佢哋今日 好 忙，排队唔系好生意。 好多人陪你倾偈啦， 系啦系啦，倾下偈啦，交流一下。 但系眼睛咧，真系要定期要去检查嘅，因为近视咧，有阵时候我哋而家仲要经常系玩手机啊、 嗯， 特别咧，我哋瞓觉之前玩手机，唔系坐喺度玩噶嘛，系瞓喺度玩噶嘛，好、 嗯、 容易咧。譬如我就长期会倾向右边瞓嘅，咁、 嗯、 我就会打即系侧住一边瞓嘅时候咧，睇手机咧会好容易令到我嘅即系侧埋咗嗰边嘅眼睛咧、 嗯， 去睇嘅手机嗰个度数系会加深啲嘅、 嗯， 即系会两边系会唔 balance。 系 系，之前疫情期间咧都有好多网课噶嘛，咁都听过有啲妈妈分享咧，就话佢哋本身嘅小朋友咧对眼睛都好健康噶，因为从来都唔俾佢睇电视。 系 咁，但系一个网课咧日日都要睇，咁所以咧好快啊！佢讲紧系由完全冇近视咧去咗，只不过系玩咗三个月嘅网课啦，就变咗有接近一百度近视。 哇！ 咁、哦、我唔知道佢用乜嘢嘅平台啦，亦都唔知道佢用系乜嘢嘅平板，定因为系咩嘅手机都好啦。咁、但系总之，原来佢系冇谂过咁短嘅时间之内都有咁大嘅影响咯。真系因为纯粹每一年佢本身嘅习惯就系会带佢哋两个小朋友咧去验眼师嗰边去望一望啊。原本系谂住买个安心，今年又冇事又过关咁样，但系点知啊噩梦就嚟咯。 哎呀，咁真系冇办法啦。除咗验眼之外咧，身体上面好多大家都可以做多啲 body check 嘅。咁例如如果你屋企有啲譬如体脂嘅榜啊， 唔敢上。 唔敢上，诚意 诚心 系啦。咁但系呢个都系一个咧，既方便亦都快捷嘅一个一个即系 body check 嚟嘅。因为咧 check 到自己，如果你够胆嘅话啦，睇到自己哇，我又肥咗啦咁样。咁可能喺食物嘅控制方面啊，或者你需要运动咧，有机会会多咗，即系需要翻多啲调整下咁样嘅。咁呢个都系一啲好简单嘅 body check 啦。 系，同埋听力测试啦，记唔记得之前咧都有个就咁上网嘅，即系有条 video， 咁嗰条片咧我都有俾小白测试过嘅，因为咧小白嘅耳机咧即系长期都系劲大声嘅，我每一次咧要接手佢嗰个位咧，我就会哇吓一吓嘅咁样，而家我就 梅姐先犀利啊！ 你做乜嘢？ 做乜 爆人声啊？ 梅姐咩嘢都犀利啊！你哋谂咩啊？你哋啊，用翻淑梅姐讲先，吓你哋啊！ 淑梅姐早晨， 早晨啊，淑梅姐， 系淑梅姐好好嘅，咁我想讲话嗰条 video 咧，其实而家喺网上面咧有条 video 咧，就系会有唔同频道声音嘅频率嚟到去播出嚟。咁、究竟咧去测试你几时听唔到声啦？你就知道，我去到嗰个岁数，佢会系不断系俾你睇住个声音去到边个位，你开始听唔到咧，就代表你个听力去到几多岁。咁我记得嗰阵时小白系有去测试过，我系十几岁嘅，我记得我嘅耳仔听咧系十几岁，你系好似三十几嘅， 冇，唔系咩？三十几唔系我嚟噶， 边个啊？ 唔知仲有 边位？等阵我哋揾翻出嚟测试下啫。 几好噶，我呢啲混音耳嚟噶，我哋呢啲要系。 咁又系，咁我试下揾波波嚟试下做。 哇，佢嗰只仲犀利啊！嗰只可能啱出世。 叶宇波先生，简直系有电影咁嘅 mixing。 梗系啦，轰轰声啊， 好劲噶！ 一听就知道系点样啦，系咪啊？咁我觉得咧，就系趁住今日星期三啦，都可以就系去。唔理系一啲要俾钱嘅身体检查又好，定系还是喺上网啊，或者有啲 app 啊，去做一啲简单嘅检查，其实都系好事嚟嘅，因为可以俾我哋了解到自己嘅身体状况去到边度，因为唔好去到真系好恶化啦，好严重啦， 感受到有啲唔妥啦， 系啦，就好似就已经开始去好好保养我哋嘅身体，即系无论眼睛又好，眼睛又好啦，耳朵又好啦，甚至我哋嘅鼻哥啦，鼻哥唔知点擦，但系应 该有办法嘅， 应该有嘅，可以上网了解一下。总之咧，就系了解多啲自己嘅身体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嚟到晨光第一线嘅家长考牌学堂，今个月我哋邀请到呢一位都好重量级嘅嘉宾嚟噶，究竟佢近况系点样样咧？有请杨永荣校长。 系 ，hello， 大家好啊 ，hello 啊， 即系空气中好少同大家见面啦。 系啊，嗱，以前我就经常都睇你嘅访问啦、讲座啦，都系以前陈守仁校长嘅呢个身份去出席啦。其实近排你嘅状况系点样样？你近排忙啲乜嘢啊？ 其实我又唔觉得自己系所谓嘅退休噶， 系咩？ 即系 仲系忙紧。原来 是做另外一些事情，但其实都是想跟 家庭教育或者是家长教育、parenting 是有关系的。 咁就啱啦，經常都要邀請一啲好有份量嘅嘉賓同我哋講下呢個 parenting 家長教育嘅一個話題。嗱，我諗近排咧，各位家長最緊張嘅咧，就係因為考試旺季啦，嚟到六月份都係大家學生又緊張，家長更緊張嘅重要關頭啦。點樣去面對呢個咁嚴重嘅六月份好呢？ 喂，其實都真係睇餸食飯嘅啫喎。 嚇！ 即系睇餸食飯咯，即 系睇下自己屋企嗰份餸系咩料子系嘛？ 啱啊，系啊，即系因材施教嘛，咁咪或者可以咁讲嘅，不如用车嚟做比喻 啊。哦，好啊， 你啲细蚊仔好似车咁啦，车就有即系唔讲电车先啦。 好， 咁有自动波车啦，系咪？又有半自动波噶啦。 嗯， 咁亦都有棍波啦，即系手波车啦。咁咪睇下你嗰个系乜嘢？即系如果你啲细路系自动波车， 嗯， 自动波，咁可以自己嚟 啦。 咪真系有呢啲咁嘅细路嘅， 嗯， 吓，即系我屋企有一个啦，即系好耐好耐以前，而家都系咁样嘅。佢真系乜嘢都可以自己搞，功课自己做， 嗯， 啊，甚至安排自己时间，跟住佢会问翻你转头，啊，其实呢度我有啲唔系好明。你有冇讲多几次啊？哇，咁样嘅、啊， 即刻大家啲眼睛闪灵灵咯！点解可以储到一个自动波嘅小朋友翻嚟？ 好似唔系关我事，佢好似天生就系咁。不过就真系唔好问理由啦。不过佢就系咁，就系咁睇餸啊嘛，都唔知系边个买嗰啲餸。But anyway 啦，我就惊佢紧张得滞嘅。即系如果你屋企有一个自动波， 嗯， 咁你就唔好。咁扯翻轉頭啦、 嗯， 其實就應該同佢平衡咯。係，我驚佢緊張個仔嘛。咁、 嗯、 我以前咧，我成日同其實嗰個係我女嚟。 係， 我成日同佢講嗰個女啊，嗯，其實你唔使一定要考第一噶。 嗯， 你可以揀嘅話咧，不如考十名以內都算啦。啊、即是容許啦，即是他而家已經不是小朋友啦。 我好同意啊。 係啊， 因為做咗第一，你冇得再進步噶啦嘛。到頂了喎、啊！ 咁其實我不如你同你昨天嗰個比較咪得咯， 嗯， 唔使同人比較啊，即係免除咗嗰個同人比較嗰個心咯。 係， 咁反而即係倒翻轉頭，就令到佢可以平衡啲。 嗯， 咁呢個就係自動波啦。係，咁半自動波，咁大家都明啦，即係要俾啲力嘅。 嗯， 啊，即係佢個自理能力可能唔一般般啦，嚇、啊、咁。咁不過父母可能要推下啦、 嗯， 或者氹下啦，或者係獎勵啦，我哋正向啲啊。咁、嗯、我覺得其實都唔係唔得嘅。咁、所以其實真係好睇家長們咧有幾了解自己嘅細蚊仔。 嗯，但如果係真係全棍波嗰啲點算咧？ 喂，棍波車好好噶， 係我知道，即係、 就是、人車合一，我覺得只係得棍波車可以做到嘅。 但是司机就辛苦啲咯， 都系噶。其实即系，嗯，我又唔敢讲话，棍波车系即系父母就要俾好大嘅力嘅。 嗯， 其实棍波车咪就系佢嘅优势咯。 嗯， 棍波车嘅效能系好高噶。不过咧，可能真系要啲方法。 系， 所以咪话睇餸食飯咯，因材施教咯。 嗯， 即系六月系一个即系考试嘅即系月份啦。咁、我谂已经。已经入晒直路咯， 嗯， 喺呢一刻，大家可以做嘅嘢，都系要百般嘅耐心， 系 无限嘅爱意， 嗯， 咁多数都得嘅，冇话唔得嘅，系咪先？ 有冇啲方法又可以益下我哋咁多位嘅家长、考牌学堂当中嘅学员咧？各位家长们面对住呢咁多种唔同嘅车款。 嗱，咁首先第一件事咧，就真系知道你自己架车系咩车先， 系， 即系你冇理由。自动波车你当棍波咁揸噶，咁、 嗯嗯、 棍波如果你当自动波，咁就分分钟都会出事。 系啊， 咁我觉得咧一样嘢就系顺住去咯。 嗯， 好重要啊呢样嘢， 系 顺住去。佢而家系点咪点咯。 嗯， 咁如果有啲嘢系可以补下嘅，咪补下咯。 嗯， 有一样嘢真系大家真系要切记嘅，唔好喺呢个时候有冲突。即系唔好因为嗰啲啊，佢又慢咗啊，哎呀火都嚟啊，啊 A 又似你啊，咁搞错，原来一路都跟唔到，又唔话俾我听，即系嗯，我讲第一件事，一问下，啊咪自己有啲嘢系做漏咗咧，细蚊仔都有佢嘅责任嘅，不过我又觉得喺呢个时候就无谓将呢啲嘢就化大啦， 嗯， 不如就摆埋一边先。 考完先，咁再睇下结果如何咯。 系都系嘅，因为而家呢个刻，无论佢系乜嘢类型都好啦，都自己一定会有啲压力嘅。喺呢个时候，如果再多一份嚟自家长嘅压力咧，咁又仲辛苦啲添。 咁车系要保养噶嘛？ 系平时都要 check 下嘅。 你要抹噶嘛个车，要执噶嘛，brake 皮都要换啦。 系如果有少少意外嘅，都要揩下油啊，咁样样嘅。 系啊，整花咗咪保有咯。而家可以 wrap。车噶嘛，听讲话 系啊，啱啊。咁啊，如果啊咁多位嘅家长去到面对自己嘅小朋友啦，知道啦，认定咗自己小朋友系边一种嘅送或者边一种嘅车款啊，从旁指导又或者系鼓励嘅时候，杨校长又有啲咩心得同我哋嘅分享一下咧？ 嗱，首先第一件事咧就唔好定型。嗱，头先讲咧即系比喻嚟嘅啫，系咪？即系自动波好，半自动波好，棍波都好啦。喂，其实原来佢系会变噶。 系啊， 即系佢会变，佢系会万能咁变嘅。 嗯， 咁咩叫无限可能咧？无限可能就系你真系要相信啊嘛。 嗯， 吓，即系你相信你自己嘅细蚊仔系真系得嘅。 系， 即系如果你冇呢个信心咧，有时我就觉得家长学堂啊，即系要考牌嗰只。 系啊， 啊，可能真系会 fail 嘅。嗱，首先我觉得第一件事咧，系要对自己细蚊仔系要100%嘅信心。 嗯， 无比嘅信心。 嗯， 吓，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系最重要嘅，呢个系第一步。第二步呢，剛才咪一路咁讲话就係要睇餸食飯啦。咁，我就觉得要平时嗰个观察呢就係要好足囉。咁同埋千祈唔好比较，我觉得呢个真係唔得。即係你嗰个咪你嗰个囉。个个个都一样㗎嘛，平等㗎嘛根本。咁，有啲嘢其实未必话喺即係霎时间即係会咁会出现。但係我觉得呢即係其实社会嘅标准亦都唔同啦。最近啲 AI 咪好行嘅， 系啊， 喂，佢可以倾偈噶咯，而家可以谈情都得，分分钟 结婚添，我见到一个 咁惊，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谂我哋啲细路咧，佢哋未来嘅世界会系好不一样。咁既然未来世界不一样，个学习都不一样啦。咁我谂都系见步行步咯。即系我最中意咧就系俾家长有信心，即系做家长系要有信心嘅。你做好你自己，你啲细蚊仔一定得嘅。 好，到时单车都变埋 queen 啊！唔该晒杨校长。 好。 围墙跑，鼓励不变，让城院里万千早知结尾是徒难弃，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酷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透，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支线。失去乐园，求人留在侧船，早知结尾是徒难弃，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酷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 间去写新作品，新纸扇。这袋不信命，不信天，无谁应马上完，无谁心愿。不想勉强，越撑越远，现在挑选，何必坚守腐烂誓约，还强调是锻炼，半堂尽废好过。抱着炸弹入面，喜欢过你就已赠我刹那的永远，旧给下半生如寒争恋，事到如今甜蜜要是永远，再难到打前何妨一起放手别脱点，只愿留住你可爱那面。 来自叶正宏，半途而废手册。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0%的。 粉岭位于北区，是香港最北部的新市镇。粉岭、上水这些市镇在未发展之前，其实粉岭一带都已经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今天的粉岭为围门之前，也都有一对的对联，今天叫做前环凤水，后涌龙山。粉岭既得凤溪之水的环境，又有山明水秀的龙山做依靠，的确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但是粉岭为什么叫粉岭呢？想知道的话，白元浩转头告诉你知。我哋亦都可以叫做粉壁岭。粉壁岭呢一个名系同区内传说，有村民就向大岭山投雨，即系今日上水华山一带嘅有关噶。啊，据讲啊，大岭山上面有石壁，咁啊雪白就好似粉一样，啊，所以啲村民就会叫做粉壁岭啦。 附近嘅村庄亦都因为呢一个嘅山去到命名噶。嗱，嘉庆新安县志入边亦都有记载过村庄粉壁岭噶，咁啊就系粉岭地名嘅第一次记载。后嚟粉壁岭就简化成为粉岭，并且演变成为附近一带嘅名添。至于第一个喺粉岭嘅祖先系边一位呢？粉岭区明确嘅历史就起源于南宋噶，同粉岭彭氏有密切嘅相关关系。南宋嘅时间即系大概1183年左右啦。睇翻文献就话，当其时江西卢岭人彭阶率领一班嘅人啦，就嚟到咧就系东莞县龙山地区，即系今日粉岭龙跃头一带去到定居嘅噃，亦都成为咗今日粉岭彭氏嘅祖宗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早晨，今日咧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今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就业数据转弱，咁你一听到转弱点睇啊？点睇？梗系睇高收啦。咁因为咧提高咗咧投资者啊对联储局咧今年啊九月减息嘅预期啦，美债息咧回落啊，美股三大指数高收，道指有得升，升140点，标普五百指数升7点，纳斯达克指数升28点，港股 ADR 都受到大跌啦，咁啊升33点。不过咧要睇翻吓今日咧大型蓝筹股咧。升跌不一㗎，咁啊有冇机会今日呢开始俾大家少少甜头升市，但係到叫做午市之后有少少回落嘅迹象呢，咁大家呢就可以呢密切留意下股票市场嘅变化啦。呢、這个时间又系呼吁电话嘅 timing 啦。 冇错，因为今日嘅听众突然之间唔得闲啦，咁所以呢就有个 执死机时间， 有呢一个吉位出咗嚟。所以大家要把握。 后面有啲节目主持人突然之间得闲翻嚟做节目喂。 梗系啦，但你冇 资格做主持，唔知 噶。咁佢就唔好怪嘅听众，佢都唔想。 冇怪，点咁？ 点咁啊？唔会俾我哋怪责。 调翻转头，听众唔怪我哋，我哋已经出奇啦。如果我有半年同一至到一年冇收到投诉，我已经系好开心，斩只烧猪还阿神。 咪就系咯，讲开斩烧猪还神，今日横掂都系统一派位嘅大抽奖公布日子。如果收到好消息嘅家长，又会唔会想趁住呢一个执死机时间，打翻个电话嚟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同大家报下喜咧？ 系啦，咁大家可以把握呢个时间啦。除此之外，即系头先嘉明话，喂，今日除咗系大搞猪大抽奖之外咧，咁其实父亲节咧，都要体贴下啲父亲嘅。 又甚至乎嚟紧冻撑冻撑， 系啦系啦。 端午节又终于可以有翻少少阳光嘅情况之下，又会唔会有啲龙舟队嘅朋友又要打气啊？ 互相加油打气。 小华，你系咪都会收到呢、這个父亲节礼物噶？每一年 父亲节，我收到张贴纸啦，已经 贴纸好嘅， 有个心心系啊系啊。 同埋有冇嗰啲最传统嗰啲咧？美术堂教你画条胎，跟住叫阿爸咁样整住喺度。 我上年已经收咗，嗰个系 K 1嘅礼物嚟嘅。唔知今年小朋友 K 2 可以做咩礼物俾我咧 ？sweet 嘅，可能阿仔见你，啊爸爸你中意龙珠咧，画咗个孙悟空俾你嘅，虽然唔系咁似，但系佢有出龟波气功嘅咁样系嘛？咁啊都好 sweet。 佢上年整嗰条胎咧，即系纸做嗰个咧，当然系而家喺我其中一本书嗰度夹喺度做书签。 哦，真系有用 啊！系啊，好有用啊， 几好啊吓！咁啊，大家发挥创意啦。嗱，今日咧晨光好友请你嘅嘉宾。佢都迎嚟自己人生第一个父亲节，立即听听佢嘅访问咧。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阿 O 揾嚟咗咧，就系、是、一年之前同你做访问，都仲系即系太太仲系驮住 B B， 今年咧，哎真系啦，新手爸爸袁伟豪，早晨，早晨， 早晨啊，阿 O， 但嚟到咧，即系依家六月头啦，咁就要讲父亲节快乐先嘅，嗱，知道你咧依家都开始掌握得几好啦，即系喺嗰啲数风，即系嗰啲位嗰度，喂，分享一下做爸爸嘅心得啦。 是啦，其实正如你所讲都逐渐都掌握起来啦，咁因为 BB 都已经六个月大啦，差唔多都吓。咁啊亦都过咗第一个母亲节啦，咁个六月份都系父亲节啦，咁啊好开心嘅，咁其实就其实我都未正式可以感受到呢一个感觉，咁啊我觉得应该要先过一年啊，同 BB 过一年第一个嘅父亲节之后呢、就出年再同你做访问，就可以话到个感受俾你听啦。 见你 IG 都好多时候都系小朋友圆碌碌咁样，同埋即系前排你生日啦，即系嚟自东南亚好多 fans 就不断有啲祝贺咁样啦，咁样跟住期待你有新嘅作品。嗱、工作嘅嘢啦，我哋后半 part 先去讲。第一 part 我哋讲啊，其实依家对住个小朋友咧，我见你系好开心，每一日都系好正能量，好 happy， 即系系欢天喜地咁样嘅话 ，Ben 系嘛？ 其实是啊，即系孩子嘅嚟临之后咧，就觉得所有嘢都系奉献俾佢噶啦。咁啊，自己亦都更加即系领悟到人生嘅一个改变啦。咁同埋就系头先所讲话啊，即系奉献俾佢，其实因为系对做嘢啦，就会再即系多咗唔同嘅睇法啦。咁亦都即系正所谓哦，人生进入另一个阶段，结婚跟住小朋友出世，咁啊自己又会多咗一啲嘅唔同嘅感受，咁所以就简单啲讲，更加努力工作，系啦，搵多啲奶粉钱啦，系啦。 咁啊，讲开工作，咁我哋当然啦，即系嗱，嚟到2024年6月啦，咁即系上半年过咗去啦。回顾冇意思嘅，我哋当然系做展望啦。嚟紧有啲乜嘢咧？你嘅 fans 们应该要聚焦要去睇噶啦，会系音乐多啲啊，定还是？唔系啊，都排咗几部剧啦，嚟紧又要拍啦，甚或乎有机会啊，电影嘅世界啦，咁样嗱，唔知，因为喺我隔篱嘅袁伟豪咧就真系多才多艺嘅，老老实实。只不过你时间投放喺边？我记得咧上次同你倾偈咧，就有一个说法好深刻嘅，就系、是、我而家全程摆太太嗰度先，全程搞咗 B B 啲坛嘢先啦，其他嘢唔搞就好啦。依家出咗世啦，可以 free 翻个身出嚟，即系享受翻你嘅工作啦。 系啊，所以就系全程做嘢咯。咁就其实今年音乐作品咧就暂时会。我都會照做嘅，咁但係今年亦都多咗一啲嘅計劃啦。咁啊，除咗而家有劇出街之外啦，咁其實一空餘嘅時間咧，只要公司會安排劇俾我拍，我都會拍嘅。咁亦都會嚟緊下季都會參與一啲電影嘅演出啦，係啦。咁同埋嚟緊我自己都會有。繼續會有 project 嘅，咁啊會係自己做一啲監製啊。之前我做嘅音樂作品都其實我都係自己主力自己監製翻自己。譬如話寫歌作曲啊，甚至乎拍 MV 嘅製作都係我自己監製。咁其實監製嘅身份都好忙碌嘅，即係都係可以話係打雜啦，咩都要做啦，要睇數啊。咁睇數呢就交俾太太管理啦。咁我自己主要就係喺製作方面嗰、那個。個 quality， 咁邊學邊做啦，因為今時今日嘅世界太過迅速啦，咁同埋好多時既然要等，不如我自己 action 咗先，咁所以就開始即係之前嘅音樂作品開始慢慢俾自己個機會自己去做，咁嚟緊咧我都會監製一啲自己嘅一啲嘅 product 啦，一啲嘅 production 啦，咁啊 有機會如果吞吐出嚟嘅袁偉豪。第一可能即係個家庭崗位又真係唔同啦，舊時係老公，依家都係老公，但係依家仲係老豆添咁樣。咁 我只能夠，因為我自己個即金牛座啦，會好俾一啲現實嘅情況，即係譬如話我由太太開始十月懷胎嘅時間，我一路主力要處理佢嘅工作，即係處理自己的工作之餘，就係睇住太太啊。去到小朋友出世呢段時間，我係休息嘅。我休息，我休假嘅時候，我就睇住 B B 啊。咁我休假嘅時候，我都好忙，即係近半年咧，我就養成咗習慣，我每朝5:30起身，我就去做 gym，就去 睇到你影住自己嘅跑步鞋咯，或者跑步啦。 係啦，係啦，咁我就即係唔係話就打張卡，即係。呃咗人就算啦，其实自己即係好实际，因为我想除咗工作以外，我要每一日都俾一张通告自己，就係5:00响嘅时间起身换衫出去会所做 gym， 做完 gym 返去食个早餐，可能稍作休息，跟住就要同 BB 啦，同 BB 佢即係要湊下佢啊，陪佢玩一下， 咁我每一日嘅時間我好長，我可以用。咁所以想讓我飲早茶嘅朋友係歡迎嘅，即係係啊！我所以就每日出車都會聽到晨光第一線啊嗰樣嘢。有陣時我都 message 你啊，聽完你哋節目都 嚇。係啊，咁啊期待袁偉豪今年多啲好多正能量嘅作品，因為我估朝頭早跑步其實即係接觸大自然，再翻到屋企個吞吐，成件事開心好多，成件事。 嗰、那個感覺好，即係頭先我所講，我要俾一張通告自己，就係話，即係你正常一個人，如果我要打份工，好似話你哋做晨早節目，你哋都要去好早要去準備啦。但係當你喺休假嘅時候，你都俾自己一個咁樣嘅時間，其實係喺一個紀律上面，係你要自己好好咁去調教咯。咁我就係、是、人生有改變時候，我就不如俾自己一個改變。所以頭先我就講話。我冇去將自己用去既定俾自己一個咩嘅位置去睇呢個世界，只係我隨住我希望我喺呢段時間，我每一日咁樣做，而吸收到一啲所謂你講嘅大地靈氣啦， 正能量， 係啦，正能量啦，係啦，好早起身嘅時間去養生啊，做啲運動嘅時候，當你遇到下一個工作嘅時候，你自不然就會感受到原來我啲轉變就。出現嘅啦，咁呢個都係我係好中意 real time 咁樣去感受成件事，去到實此下一次再埋位面對到困難、面對到問題嘅時候，我就迎刃而解啦。 正啊，阿偉豪，我睇到你手機都出現咗好多新嘅通告啦，啲工作機會都開始喂過嚟啦，係啊，過嚟啦，咁啊好啊，努力賺奶粉錢。今日咧多謝曬袁偉豪，再次祝你咧第一個父親節，記住呢個 moment， 記住個感覺。多謝袁偉豪 ，thank you， 多謝曬。 开着车要山谷，穿过一道迷雾，我看得清楚。弯弯的树，迎着岁月的路，静静的我听着我们的脚步。风吹得如此平静，再多的风再多压抑平常心，许多快乐悲伤拼凑美好的回忆，留在身边随时都能反复的温习。人生的路总然难免有高有低，再辛苦我们没有放弃，转眼之间我们走到最好的年纪，彼此守护是我们最好的言语，问心无愧，只要诚实交出自己，对得起自己。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板球网球是一项起源于墨西哥的球拍类运动，它在1969年的时间由墨西哥商人发明的。这项运动融合了网球、壁球和羽毛球的元素，并且西班牙特别受欢迎。这项运动在20世纪后半期的时间更加去到欧洲以及就拉丁美洲，并且在这些地方得到广泛和迅速的发展。它是欧洲第二受欢迎的球类活动，仅次于足球的。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板球网球协会和联赛，也都会举办各种大型的国际赛事。板球网球融合了网球、壁球、羽毛球。首先它们的球场就比网球小，而且是封闭式的。一个板球网球的球场通常都是20米长、10米阔，由玻璃和铁丝网围起上来。这种小球场令到比赛更加紧凑，球员之间的互动也都非常频繁。球拍相比起网球是更加短和更加轻，他们通常会由较为软身的材料去制成，而且还有一些窿窿的，类似就是壁球去拍球的。 呢种设计令到球拍更加容易控制回球，对于初学者嚟讲非常之容易上手。喺比赛嘅时候，球可以喺铁丝网上面反弹，亦都可以用墙壁去到反弹，类似壁球噶。啊，呢种嘅规则令到球员可以运用更加多嘅战术同埋策略，并且增加咗游戏嘅动态性。喺佢哋嘅比赛入面，大部分嘅情况底下都系两个人为一组。呢种嘅特点令到板球、网球更加需要团队嘅合作。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傍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神光追踪三十一，嚟到港台追踪三十一啦，咁啊继续咧，电话旁边邀请到刘畅，早晨啊，刘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咁啊星期三嘅时间，当然啊7:35一齐啊了解一下我哋住嘅地方，一齐了解一下我哋嘅政策会点样做嘅，盘点政策又嚟啦。 冇错啊，今晚7:17嘅盘点政策，今晚咧就邀请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上嚟同大家咧听下佢点样盘点呢个公务员嘅政策啊。佢就就几个话题同大家分享下嘅。嗱，首先咧佢会同大家讲下近年咧政府职位空缺啦持续增长啦，咁佢会简介一下有啲乜嘢措施去挽留人才同埋去招聘人才嘅。咁啊，另外啦。而家呢個公務員學院啊個發展情況係點咧？點樣去到協助同埋培訓政務嘅人才，去促進同內地合作同埋互補咧？咁佢亦都會分享一下啦。咁另外亦都會講下咧，探討一下外判工作啊，即係政府嘅外判工作點樣安排法嘅咧？另外有一個咧，有一個項目，一個計劃叫做全政府動員啊。呢個演練過幾次噶啦，成效係點咧？咁啊，有興趣知道我哋即係香港嘅公仆嘅而家嘅狀況嘅話咧，記得要留意今晚7:35盤點政策，聽下局長有啲咩講啊？ 係，咁啊，香港啊，國際大都會嚟嘅，咁啊，亦都即係證明我哋嘅公務員團隊咧非常之厲害，先至可以將一個咁厲害嘅城市咧，咁偉大嘅城市啊，即係處理各樣嘅事情咧，處理得相當之好啊！咁啊，點樣去到繼續優化喺政策上面，點樣再做得更加好咧？咁啊，7:35嘅時間可以留意住盤點政策啦。咁另外8:00嘅時間係咪？都有醫生遠離啊！ 冇錯啊，咁啊，今晚嘅醫生遠離咧，同大家話 keep fit 瘦身嘅朋友要留意啦，就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幾個極端嘅飲食法啦。係係嗱，所謂極端飲食法咧，就近年咧好興嘅，有好多唔同嘅飲食方法，話可以快速減重咁話啦。譬如大家聽過好多噶啦，生酮飲食法 聽過， 間歇飲食啦， 都聽過， 斷食啦， 斷食都聽過。 系啦，咁有啲人咧又好特別嘅，用一個叫食肉減肥法。 食肉都咦？呢、這個我未聽過喎、 啊。淨係食肉嘅啫，食菜嘅。 係咯，咁咪勁多蛋白質。 係啦，嗱，但又有另一個講法，另一個方法叫做調翻轉嘅，叫食素減肥法。 食素呢個我有聽過咯、啊。 係啦，咁啊呢啲全部都好極端嘅飲食方法，究竟係咪真係 work 嘅咧？咁啊呢啲方法係咪真係可以比我哋傳統嗰啲減肥方法嗰、那個低脂飲食？即係食得唔好咁肥啫，係咪真係更加有效咧？嗱，細個啦，讀書嗰陣時咧，健教科有學嘅，飲食物金字塔啊嘛，咁啊係咪仲係合時宜嘅咧？咁啊，大家知道錯誤嘅飲食方法咧，對我哋健康咧可以造成好大傷害嘅，除咗肌肉流失啦、營養不良啦，好容易翻發肥翻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嘅潛在嘅問題。究竟會有啲咩問題咧？嗱，今晚我哋請嚟註冊營養師同大家講解一下點樣可以健康又正確咁樣減重啊！咁啊，好多朋友都想減重噶嘛，咁啊各樣原因啦，或者健康或者靚啲啦。想知道點樣健康得嚟又可以減到磅嘅話咧，今晚8:00要留意醫生遠離啊！ 係啊，都好多迷思喺入邊啊！如果你有體重管理嘅話咧，頭先提及過，譬如生酮飲食啊、間歇性食法，即係你食又有好多唔同方法食嘅，你唔食又有斷食咧，又可以又係一個名目嚟嘅。咁你食肉又食素咁樣，哇！到底點樣呢？今日夜晚留意住醫生遠離，講下呢一個咧就關於極端飲食法同呢個體重管理嘅問題嘅。唔該曬阿昌，拜拜。 拜拜。 该晒小白，唔该晒刘畅，咁啊，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啦。咁啊，做咗成日节目都冇乜点关心天气，点解要关心天气？其实真系好挂住啊，太阳白白 系啊、哎，我都觉得阴阴天啊，落下雨好耐啦，好似 系啊，好似过咗几个星期， 系 咯，可能得一两日啊。 我琴日都忍唔住去拔咗一嘢罐啊， 去湿啊，系咪啊？ 系啊，真系啊，好似成个人咧，好似咧聚住咁啦，又唔系好瞓得到。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有聽神光第一線中醫師嗰個環節，就會有好多唔同嘅資訊俾到我哋啦。但與此同時，有一樣嘢就係屋企咧長開抽濕機咧、或者長開冷氣機，兩樣都唔係咁好。但你唔開咧，你屋企就會濕濕立立咯。如果你住得近海啲嘅地方咧，嗰、那個情況就特別嚴重，因為你講緊即係冇太陽咗咧，都好多日，除咗禮拜日咧係咁，依有一滴。太阳啦，系咁你睇翻今日天气都系，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啦，稍后咧骤雨都会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又嚟啦， 又系咁啊， 又系咁同今日一样。咁啊，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6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同大家睇下展望未来两三日咧，仍然会有骤雨嘅，呢个就系个结果就系咁样咯。 但系挨近去到端午节嘅星期一咧，公众假期之前，居民都有少少有阳光嘅机会。 系睇翻九天天气报告咧，星期日同。同埋星期一，呢两日放假咧，好似虽然会都系有落雨嗰个图案，但系都有太阳嘅图案喎， 半边太阳都 好啊， 系啊，依家24度气温，相对湿度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会议同意公务员或一加薪3%。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薪酬调整是认可公务员的工作，希望整个薪酬调整结果令到公务员士气更加好，并且顾及财政状况和照顾购买力。在整个社会经济增长之下，公务员亦都可以受惠。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人手短缺之下，公务员朝住政府目标，去年交出的成绩大家都认可。对于为什么要划一加幅3%，杨何培恩话，在目前财政状况不可以做到净指标水平，当局希望维持士气之余可以做得更好，认为划一是合适。他明白低层净指标较高，期望亦都较高，当局已经考虑这一点，以往政策是体察低层，当低层净指标低过中层的时候就划一。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葡萄牙里斯本主持召开葡萄牙中资企业圆桌会，他说有关国家对中国不公平竞争的指责完全站不住脚，中方倡导合作共赢，但是不回避亦都不惧怕竞争，欢迎良性竞争，反对压制打压的恶性竞争。王文涛说，公平竞争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和国际交往的基石，不能够任由少数国家来定义。真正的公平竞争应该是自己努力跑得更快，而不是想方设法绊倒别人，应该是遵守已经形成国际共识的规则，而不是随意破坏和篡改规则。王文涛在会见葡萄牙经济部长雷斯的时候说，欧方近来采取的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严重干扰双方产业互利合作，影响中国企业在欧投资发展信心，中方愿意同欧方平等讨论双方经贸关切，令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得更好。斯洛文尼亚国会投票通过，正式承认巴勒斯坦为独立主权国家。国会在当地星期二投票，主要反对党议员并没有参与。90个议员中有53个议员参加投票，其中52人投赞成票，没有人反对。外长在投票之前说，承认巴勒斯坦国不单只提升斯洛文尼亚作为一个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的国家的声誉，亦都是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双方施压， 有助制止加沙地带的暴力冲突。主要反对党民主党认为，承认巴勒斯坦国不会停止加沙地带的冲突，只会损害斯洛文尼亚的利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02点，升58点，总成交金额6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69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0.4升3蚊，中海油20.4跌2.5，阿里巴巴77.15升7.5，美团112.8跌7毫，友邦保险59.3升4毫，中国平安41.15升3.5，比亚迪股份234.4升3.6，携程集团392.2跌1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55.24，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8，人民币7.243，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8351点，跌485点。港金报2169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27.82美元，卖出23.3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啦，咁现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观塘游乐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重复一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近住观塘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其余各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隧去港岛的车龙接近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西隧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石门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至到红桥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要建立一个母语喂哺友善工作间，雇主可以为员工提供合适的授乳时段，在工作场所内安排具私隐的空间，配合台、凳、电源等基本设备，同储存母语的冷藏设施。在工作间支持母语喂哺，可以提升雇员的士气和生产力。仲可以培养一个友善共融的工作环境，母语友善工作间，互谅共融值得赞。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一

真係講緣分咯，即係如果佢哋有緣嘅咧，一定會結合到嘅。如果冇緣嘅咧，就真係點樣都簽唔埋嘅。 我哋星諗住朝頭早輕鬆下，搞下事。 係啊，我明我明，係啊，好開心啊，聽你哋個節目。 係咩？真係噶，多謝你啊！我哋聽到你把聲都好開心。咁啊，嗱，同老公日日都恩恩愛愛，好 happy 啦。有啲咩説話想透過大電波同翻阿凌生講咧？ 我好感恩同埋多謝佢咯，佢真係對我屋企啊，啲女家呢邊咧，真係付出好多好多好多，我真係好感謝佢，即係好多時咧，我有時同啲朋友傾偈咧，佢哋都覺得我先生真係一個好好嘅先生咯，即係以佢哋另外嗰半咧，未必付出到。但我先生都是绝对百分百是真的付出到的。我都好感谢他咯。咁有时呢中间一定会有啲拗撬㗎啦，一定有㗎啦。咁但係大家要忍让同埋包容咯。因为我好记得呢嗰时我哋出门呢嗰、那个对联啊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好记得嘅。咁既然佢又对我咁好，咁我唔可以啲事去到咁盡咯，咁有時即係有啲唔開心咧，咁我都會走一走，係啦，都要走一走。 去到咁盡咯，我冇打爛曬屋企所有嘢噶，我仲留翻個花樽冇打爛噶。 咁又唔會， 講笑啫，講笑啫。 自己辛苦。 係嘅，係嘅。喂，咁與此同時，你又一齊咁樣建立咗個家庭啦，咁樣咁啊，即係啲小朋友都應該出生啦，依家全部。 係啊係啊，出曬生噶啦，我已經做咗婆婆噶啦。 哇！ 你把声咁后生啊，做阿婆 系啊，啱啱登录咯，我真系啱啱登录。 系咯，真系后你仲有冇工作紧啊？我想问玲太。 冇啦，因为身体唔系咁好、 我以为都冇啦，其实嫁咗阿凌生之后都 太幸福啦， 都冇工作过。其实 唔系， 相夫教子咁样，都有做下嘅系。 系啦，咁后来跟住有两个小朋友之后咧，真系冇办法啦，家庭为重，咁梗系要牺牲我自己先啦，系咪？ 有都有付出嘅。 一力承担晒成头家咯，吓 系系。咦，我又想问一下凌太咧，你今日会唔会同埋啲小朋友一起都喺酒楼嗰度book 一张台咁？好似 会啊会啊，咁啊冇 book。咁咧今日咧咁巧就约咗个好好好好嘅朋友去食饭嘅， 系 去食饭嘅吓咁咯吓，即系 咁 点缀下 系嘛， 咁 啊几好， 即系就唔会话咩噶啦，因为其实今日我真系好好彩咯，我就听到你哋个呼吁，咁我又望下，咦今日五号喎，既然有个难得嘅，我试下啦，又俾我得喎， 系啊， 多谢你 接我个电话咯，我真系好开心咯吓， 我哋都好开心可以接到你嘅电话，听到你呢一个咁甜蜜嘅祝福，我哋都等你好开心啊。 系啊，仲可以听到你拣选播嘅歌， 系 我都好中意陈百强 啊嘛。因为嗰时我先生系即系嗰时我哋兴卡拉 OK 啊嘛，成日都唱呢只歌 嘅，饮歌嚟嘅， 成日都唱俾边个听啊？ 唱俾我听 咯，成日都唱唔系重点啊 ！Vinny 成日都唱有咩咁叻啫？ 系啊， 佢成日都唱咩？最紧要唱俾我听嘛， 系啊系啊， 呢个先系核心啊， 有啲暗示啊， 系咩？ 听到啦， 有啲暗示， 听到。晒噶啦，凌生今晚又会再大展歌喉噶啦， 系啦。 咁所以而家要播翻俾佢听， 练习下先。 练翻首歌。今晚凌生唔止大展歌喉啊，仲会使出佢嘅真功夫，凌波微步。系啊，咁点样会？ 希望咧。 系啦，点样会出现？ 希望啊！ 希望。好啦，嗱，咁啊，好，我哋一齐听歌啦。多谢你啊！ 拜 拜， 拜拜。 中式的音乐配合凌先生的凌波微步，简直是 perfect 啊！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 开始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追，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其实香肠是一种我自己几中意食嘅嘢嚟嘅，咁啊细个当然亦都食好多啦，咁啊某几个牌子咧，即系唔知点解细个嘅时候特别中意食嘅。 家传户晓，可能佢哋 marketing 做得好咯，系你永远都系好似食紧嗰个牌子咁样。 嗰啲猪啊， 系啊系啊，又系嗰几个牌子咁样，香肠又系嗰一两个牌子咁样，系啦。咁所以佢话之前有传过话我唔做啦咁样，大家慌啊，呀即系未冇做啊， 都做唔到。 系啦，跟住好彩都做下嘅。 依家咧，我都真系肠仔香肠嘅爱好者嚟，有阵时咧买一包肠仔咧，都几贵嘅。依家 系啊， 去到廿几蚊包。 你买平咯，你买普通嗰啲就 系啊，廿三蚊几咯。即系唔计嗰啲好爱国嗰啲，爱国嗰啲买四条咧，同你讲紧八十几九十蚊咯。 系啊， 系啊，好夸张，好夸张。 即系我都承认有部分外国嗰啲咧，你食落去的而且确个味道好浓郁啊。 系 咁个浓郁嘅时候，我试过有阵时，其中一只咧系香肠嚟噶，当然系墨鱼肠。咁啊，全条黑色嘅， 系 系啦，咁啊，望起上嚟个样又梗系古灵精怪啦，但系食起上嚟真系好香呢个墨鱼味，系啦，咁啊，又难怪佢又用呢个价钱嘅，咁但系嗰阵时我食嘅多数都系我自己比较想中意烧嘅，系啦，咁啊拎去 BBQ 咁样，或者焗咧，我觉得都好香嘅，咁啊，白霎唔系我一个常用处理去到香肠嘅方法嚟嘅， 白霎就鸡肉肠算啦， 系啦，白霎嗰啲系啦，咁好啦，咁啊今日咧就讲下呢一个咧，就呢个世界其中一个出名香肠嘅地方就系德国。系啦，德国嘅香肠咧，我自己有喺德国嗰度食过嘅时候咧，因为真系太出名，你去到冇理由唔食噶嘛。 蛇饼嗰啲系嘛？ 几款都有食过。 佢通常有三款嘅，即系如果你有去开香港嘅德国餐厅啦，某几间咧食咧，咁你一系就大杯啤酒啦，跟住就有五花八门嘅香肠，你都可以任君选择嘅。 咁我法兰克福咧，我有阵时其中去嘅地方，咁亦都有喺法兰克福嗰度特登揾翻条法兰克福肠咁。 哦，佢点嘅咧个特别？ 咁嗰阵时，我食落去嘅时候，佢个味系浓郁嘅。咁佢亦都见到当地人咧个食法系挤大量嘅酱， 系、 大量都非常大量，无论 系 茄汁定 还是。你对上你都有去德 國喎。 係啊，而家即刻揾下啲相俾大家。 好好，等小白繼續講埋先。你一陣，你休息一陣先，等小白講翻先。 咁嗰陣時係我表妹帶我去嘅，即係我都分享過，我有個表妹喺德國，表即係佢哋一家咁樣啦。咁佢嗰陣時就帶我去佢屋企嗰個鎮，因為佢就真係住喺法蘭克福嘅。咁佢就喺度話，當地人就係咁食㗎啦。你知好多芥辣，好多茄汁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嗰陣時食嘅時候，個腸嘅味道咧。好彩都仲食到， 我仲食到， 即系证明个肠真系好浓味嘅。虽然嗰啲茄汁都同芥辣都多，但系就遮唔到个香肠个味。咁所以呢个就法兰克福肠啦。咁原来睇翻法兰克福肠咧，系即系叫初代嘅肠嚟嘅。咁直至到佢去传咗去美国之后咧，就成为咗而家我哋成日食嘅热狗肠。系、啦，就系呢一个前身，其实亦就即系法兰克福肠啦。咁当然如果你话香肠有好多唔同嘅，咁德国嘅肠啊，仲有一啲譬如叫做白香肠。白色嘅、 哦，我幾中意呢啲淡味少少 嘅。白色嘅香腸通常嗰啲肉咧，原來佢哋個製法咧係唔會點樣去落防腐劑嘅、哦，所以係一種比較上傳統嚟講比較上新鮮嘅腸嚟嘅。咁、如果朝頭早去到已經製作呢個腸咧，通常中午同下晝咧佢就要賣曬、如果唔係就會浪費咗呢一個嘅腸噶啦。咁所以呢個都大家都可以試下揾下好多唔同德國嘅腸，其實德國腸仲有好多唔同品種嘅。咁、下次再同大家講下。 我的享乐时代， 我都中意食香肠，但系咧有另外一样嘢都好中意做嘅，就系画画。系、啊，因为我妈咪咧 系 好中意画画嘅。 系咩？ 系啊，佢系画乜都好靓。 可唔可以俾你妈咪啲画作我睇下？ 可以，佢画山水画画到好靓。 我想欣赏下 水墨画嗰啲嚟噶。 系啊，佢乜都会试。系，咁我就唔系嗰类嘅咧。 我想睇下，可能即系可以。系啊，嚟紧有谂过搬屋咧，我想 画翻幅画。 屋企有幅山水。水画、 好啊， 有山有水啊， 咁不如我帮你画啊。 人哋讲紧，人哋讲紧 Andy 啲墨水墨画， 又系你讲， 你又要冲个人出嚟喺度夹个头出嚟画， 又 系 你 讲 你妈咪画得靓，我知 你自己踩你阿妈台，我点帮你 啊？我想同佢讲，我画嗰啲山水画咧， 系点噶？是卡通版嚟嘅，哦， 人哋要大师，唔系要徒弟， 系啦，唔紧要，你嗰啲画翻俾你另一半睇啊，佢一定好欣赏你，系啊，你画乜嘢佢都画靓 啫，嗰个 系啊系啊，唔系 anyway 啦，系啊，讲翻你都画，系 啦， 你都学紧， 我都好中意画画嘅，以前都系 show art 啦，跟住我 突然间呢句咧，平时都冇好扮嘢讲嘅。佢以前都 show art 咧， 系啊，轻描 淡写地， 仲话系啊，佢啱啱画完你都扮嘅话系啊， 以前都 show art 咧，佢系一种高傲同埋扮嘢喺呢句说话入边， 直头系嚣张。 系，跟住咧，我想讲咩咧？唔记得咗啦， 咗你成分钟啦。 你以前都系 show art， 系啦，咁其实喺 冇啦，笑笑下啫。我哋主打都系开心嘅， 记得你住 show art 噶嘛。 我哋谂。带俾听众开心，你剛才听到阿玲太话听你节目好开心啊，咁呢啲咪系我哋嘅开心元素咯，你就是我哋嘅开心果咯吓。 咁咧，我自己咧喺教小朋友画画嘅时候咧，其实都好开心嘅，因为睇住佢哋画画，好似今朝嘉明都有分享，其实小朋友好多内心嘅嘢，佢哋喺画上面咧系会表达出嚟，但系当我哋人越大嘅时候咧。画画好多假设性嘅嘢，即系有好多啊！我今日就系要画幅山水画，要画好靓嘅。 画屋就系咁噶啦，有正方形，有三角形。 冇错，棵树就系要绿色嘅，树干咧要系啡色嘅， 有好多既定嘅嘢。 系啦，有好多有多既定咗嘅嘢，令到我哋咧，其实喺画画嘅时候，未真正达到一个放松嘅状态。 所以你嘅放松就系尝试将树木变成紫色。跟住将间屋变成七彩咁样， 乱画 乱画系 都不特止啊！因为我要讲，其实有一种嘅画画方法咧，就叫做 doodling， 系咩意思咧 ？doodling 系啦，咁究竟系咩嚟嘅咧？佢嘅意思就系你要放空，乜都唔好谂咁样去画画，其实系好难噶。因为当你去画紧一条直线，又或者画一个圈嘅时候，有好多嘢咧，我哋个脑袋咧系会即刻。想咗好多嘢出嚟，画咗一圈，再加一栋，会唔会系个气球呢？或者会唔会系支波板糖呢？系啦，有好多嘢咧，系会令到我哋嘅脑系唔可以真正咁样去放松落嚟。但系呢一样嘢咧，呢、這、一个嘅画画嘅叫做手法啦，或者个名啊，就系叫大家真系要真正咁样唔谂所有嘢。咁我点画啊？唔需要噶，你就系只系攞住一支画笔，咩颜色都得，你就系喺张纸度乱画，真系乱画。 咁我要向翻我仔仔請教喎、啊。 點樣咧？仔仔係點樣亂畫法嘅咧？ 佢嗰種嘅風範咧，好大師嘅咩 doodling 啊，係嘛 ？doodling 係啊 ，doodling。咁佢就好有呢種風範嘅。我見佢好專心，但係佢都可以畫到好有一種好抽象嘅感覺嘅。 咦？我个二女都有得挥、啊， 竟然有啲咁嘅事。 话说佢咧做嗰啲英文生字练习咧，咁通常幼稚园程度抄完嗰几个字之后，上面嗰格就画颜色或者系画嗰个公仔噶啦。有一日佢要写 F 字头嘅字，包括咗有 fan, family 啦， 未去到咁远嘅风扇啫 ，fan。 跟住之后最尾嗰格咧就写 fish 鱼。咁風扇都 OK 畫到嘅，最尾嗰格點解花曬嘅？成格都係黑色，好狠嘅喎！咁我問佢，因為啲魚喺海入邊啦，好深㗎、 哎， 所以嗰啲海水好深色、啊。 大智，好聰明， 好嘢。 世事都俾佢看透， 孤獨零嘅極致。 嗱，佢有意思喎，所以 每幅畫都係咁嘅，每一樣嘢都可以。 嗰 個風扇咧轉得太快咧，叫佢轉啊，好多圈咧就轉到咁樣啊！ 我發現呢一種畫風咧，最重要係咩咧？係解説嗰個人， 冇錯。佢點都解得 冇錯， 不嬲都係咁啊！好多電影名師啊，拍完啊， 係 一劈電影出嚟啊，一劈電影出嚟啊，佢之後嘅解説，佢解到畫咧，哇！咁劲嘅神作嚟噶，有弦外之音，我心谂咁 都可以画一幅送俾你咯，所以 咁难睇嘅电影。 咁所以原来乱画一通咧，其实咧喺外国有啲调查噶，就系、是、好似譬如系开会嘅时候，你咪听紧个老细讲紧嘢，你只手咧可能系画紧啲无聊嘢，其实嗰样嘢咧唔系无聊噶，其实会加深我哋听紧嘅嘢噶。所以咧有阵时這些東西呢啲嘢咧，好似以为冇乜作用，其实都好有作用噶。